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9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先有咧，就系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翻工，一齐翻学，一齐集中精神，同埋迎接今天嘅挑战啦。2024年嘅3月25号，咁啊，农历方面咧，2月16嘅早上，咁啊，希望你哋今日所有嘅工作、所有嘅事情都可以顺顺利利。你哋好啊吓，咁啊，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早上。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们人生里面可能会想很多的故事给自己，有很多的事情不断地去到发生的，发生的事情有时都会慢慢变成了我们的经历，成为了我们的个性，我们就是这样去到成长的了。人都是社会上面的动物，在人际的交往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原来都会有不同的情绪的，不知道你又会不会一样有呢？不是一定要讲的是被人欺凌，可能真的讲的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原来从一般人的常识出发，当人哋负面的情绪，其实远比你自己的可能是更加大的。所以社会上很多时候都会充斥着很多不同的负能量。我们要做的是很简单的，当我们感受得到人哋不耐烦的时间，假如人哋不耐烦是一分，其实我们感觉得到他是一分，在他心里面他是十分。所以我们经常都要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我们多些去到理解，多些谅解其他人。因为如果第日变成自己都是这样的话，那人家也都可以用回相同的方法去到就是体恤我们。所以人和人之间彼此就是一定要存在着很多的爱，很多的忍耐和很多的包容。那我们身处于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开心和快乐的。 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莫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算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起，你懂得以 要熄灯落睡灯抱天之女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凭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之女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和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斗好朋友 早上时间6:15，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1度噶吓，咁啊新界部分地区酷热，最高都要2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炎热，咁啊早晚有雾，咁啊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噶啦，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上个星期都仲喺度讲紧话咩早晚凉啊，而家就明日仍然炎热，天气变化得大啊吓。一首嘅作品，刘德华。如果有一天，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有我哋嘅晨光 Coffee Time。喂，揭揭报纸嘅时间，這个我都好有兴趣、哦。我哋耐唔耐都会讲下啲沙头角，大家都知道开放噶啦。政府今年初咧就推出沙头角第二期开放嘅计划，咁啊喺前啊寻日啫，寻日都公布咗咧，咁啊将会喺4月1日开始，咁啊个人游客嘅名额嘅会增加一倍，哇，去到600个。平日旅行团嘅配额咧啊就将会取消。或者人数方面啦，总人数嗰度冇讲噶吓，咁就有呢一个叫做更替啦，个人游名额增加去到600个。咁保安局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咁上载翻呢一啲嘅公布嘅，咁由4月1日开始增加个人游名额去到1倍啦，咁同日亦都会取消平日旅行团名额啊，公众假期除外。讲多次啦，公众假期除外，即公众假期你仲可以跟嗰啲旅行团嘅配额嘅。咁啊喺平日举办嘅旅行团咧就无需领取配额啦，咁啊可以直接申请咧就禁区纸嘅。不过咧佢哋都提醒，由3月25日即系几时啊？由今日朝头早10点开始，咁啊可以去咧就警务处嘅网上平台申请咧就系新增配额禁区纸。咁啊另外参观人士只要事先申请咗沙头角禁区纸嘅话咧，就可以由外岛。外岛包括咧，即系变到荔枝窝啦、吉澳啦，同埋鸭洲出发，咁啊乘搭街道咧就进入沙头角。即系譬如如果系我嘅咁样，我依住香港新界东北嘅朋友嘅话咧，咁我就可以前往呢一个嘅荔枝窝先嘅。咁荔枝窝咧，其实都你可以除徒步，徒步辛苦啲啦吓。但如果你搭船嘅话咧，咁如果喺马料水嘅中大附近嗰个船嘅话咧，咁啊去到荔枝窝。都是一个中松啲啦，咁都可以去得到嘅。然后咧，亦都可以再转船咧，今日去到呢一个嘅沙头角嘅，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可以去到。咁但系嗱，我自己就未去啦。咁啊，永远都系行山嘅时候离远咧，就眺望一下呢一个沙头角嘅景观嘅。咁但系我身边亦都有唔少朋友咧，都已经去观光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佢嗰个人游嗰个嘅配额多咗嘅话咧，咁我觉得几好，可能啱我呢一类型嘅朋友。咁亦都希望即系啱下你。咪喺平日啊，如果放假或者有假期，礼拜六日咧，都可以谂下呢个系咪一个你想去或者选择去嘅地方呢？ 曾经的奇迹，听一起说过的梦音，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一言一笑一辈子，青春已飞逝。你背你眼你样子，住在心里写成诗， 二十二分，一首嘅歌曲嚟自全新嘅作品，佢系 Kelly 陈慧琳嘅《时光后嚟》。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继续咧，都系晨光第一线啦。二十四度嘅气温，咁啊，睇睇晨光正能量卫星有啲乜嘢开心嘅事情先。今日呢个咧都特别，咁啊，我以前咧都喺深水埗区嗰度读书嘅。咁啊，见到呢一间嘅学校咧，佢都系位于深水埗区。啊，除咗有学校嘅消息之外，亦都同市建局咧就有关嘅，因为原来市建局一直咧就透过艺术文化融入旧区伙伴项目，咁啊将文艺活动咧就带到入去旧区入边嘅。嗱，今年活动之一咧就系微行动共融艺术协会，啊，简单啲嚟讲即系叫微行动嘅合作啦。好啦。今次咧就以深水埗舊區做主題，咁啊舉辦一個叫做《發現你的色彩生活》呢一個活動咧，咁啊見到呢個項目就將一啲微型藝術嘅概念帶到入去校園啦，咁啊邀請學生就用可回收資源，咩叫可回收資源啦？學學大把啦，即係你飲完嗰啲罐啊、樽啊、嗰啲 A4 紙啊，總之一紮啲嘢你都想象得到噶啦。創作咧就微型藝術品，咁啊展現咧區內嘅地標，即係揾翻啲深水埗區嘅地標。咁啊，同時都安排學生咧就前往院舍咧探望長者，了解一下咧社區嘅舊貌。好啦，除此之外，咁啊作品亦都會喺區入邊嘅商場咧就展出嘅，一個咧就叫做《說好深水埗故事》。嗱，有份參與活動嘅長沙灣天主教中學，即係我哋深水埗區人簡稱叫佢做長天啦。咁活動咧就加深咗佢哋咧就對舊深水埗嘅認識，咁啊探訪長者之後，亦都增強咗佢哋嗰個嘅溝通能力，可以話咧幾方面都做得相當之好啊！今次嘅行動嘅負責人，咁佢自己就話到啦， 活动除了安排学生实地考察区这个社区之外，更加安排了他们探访了三间长者的院舍，等学生有机会就可以跟长者聊聊天，了解一下就以往社区里面的人和事等等的发生过的事情之后就可以协助他们创作。在过程里面，长者也都需要回忆一些往事，真是往事不断去到回味了。今天他们也都形容这个是一个怀缅的治疗来的。这个创造除了是创造出艺术之外，也都就令到长者可以想起很多以前自己快乐的事情，造就了一个很快乐的时光的。咁所以呢一班嘅同學仔咧，佢哋亦都創作咗好多嘅展品出嚟啊！今日見到咧，又有啲係譬如係學校嘅面貌又有啦，或者舊嘅譬如唐樓嘅建築群亦都有嘅，所以有好多唔同治愈人嘅方法。咁希望我哋星期一都可以了解一下我哋治愈心靈嘅方法啦。 晚六点半钟之前揾嚟黄淑曼嘅 I'm All Alone 啊，不过有听住香港电台嘅晨光第一线就 We Are Not Alone 啦。24度嘅气温，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埃及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以色列停止阻碍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古特雷斯先后同埃及总统塞西和外长舒海里会面，其中同塞西交流多个地区问题。塞西向古特雷斯介绍埃及为促成停火交换被扣押人员和向加沙地带民众输送物资所作的努力。古特雷斯就重申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立即停火的必要性。古特雷斯其后同舒海里会谈，并且举行记者会，他呼吁开放更多通往加沙的口岸和过境点用于物资输送，又说联合国欢迎透过空投和海路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但是强调最有效的方式依然是陆运。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俄军战机星期日在巴伦支海上空拦截两架抵近俄方边界的美国军机。声明说，空域监控设备在巴伦支海上空发现有机群目标正是靠近俄罗斯边界。俄军一架米格31型战斗机随即升空识别，确认目标为两架美国空军 B-1B 型战略轰炸机。当俄方战机接近的时候，美国军机改变飞行路线，调转方向远离俄罗斯边界。声明强调，俄方战机在飞行过程中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井泉说，学习彼此语言令到中美两国人民能够不断跨越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鸿沟，对理解并尊重彼此，减少误解，增进互信和推动中美人民交流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井泉出席本年度全美中文教育大会的午餐会的时候致辞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将会始终关注和支持在美国的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愿意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中文教育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港协暨奥委会回应中国香港举重健力总会主席昨日在香港举重邀请赛2024致辞的事件。港协暨奥委会说，经同中国香港举重及健力总会了解之后，初步认同事件是一时口误，并且得悉总会方面就事件发表声明和公开道歉。港协暨奥委会说，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毋庸置疑，根据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之下，香港特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体育团体，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国际体育活动。港协暨奥委会将再次提醒属下各体育总会，在参与相关交流活动的时候，对于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的论述绝对不能够有所含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艺术日维港2024由今日起至6月2号，结合艺术、科学和科技元素，将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海滨长廊转化为展示文化艺术的大舞台。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老婆，你负责煮饭、洗碗、洗衫、吸尘、倒垃圾。 咁你呢负责等食啊？ 唉，你成日嫌我做嘢做得唔好嘛，咁咪乜都唔做囉。 究竟家务分工同家庭和谐有咩关系呢？ 想知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 请嚟辅导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周德森博士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啱啱六点钟就有小白，而家六点三十七分都有 Vicky。当然，转头小白都会同我哋一齐出嚟倾下偈啦。2024年3月25号，星期一嘅朝头早，希望大家今日都系顺顺利利、精精神神嘅。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出嚟啦，小白，早晨。 噔噔噔噔， 我都谂起成日呢一个 Q 位咧，都令我回想起出嚟啦，小白。 系啊，精灵球。 系精灵球，因为我细个系睇嗰啲卡通片嘅。 我细个其实我就真系冇乜点睇嗰只超超喎。 系咩？ 我系我冇睇噶。 而家咧，仔仔有冇睇噶？ 佢梗系冇啦。佢而家系睇咩咧？佢而家都系睇嗰个。而家叫隊長小翼啊， 隊長小翼 係啊，即係足球小將咯，係、 哦、 啊，跟住同埋佢都係睇，佢都係睇龍珠咯。 OK， 佢最中意嘅嗰兩套就係龍珠同呢個足球小將。 嗯，咁、啊、其實除咗有冇同小朋友一齊睇呢個卡通片嘅咧？ 唔係成日咯， 唔係成日， 係啊。 咁你哋多唔多攬攬㗎？ 攬啊多， 多唔多親近嘅時間？ 細嗰個會多啲嘅， 嗯， 係啦， 因為仲細係， 係因為仲細啊。大嗰個咧，你有時佢過嚟，佢望一望你做咩啊？ 嗯， 做咩啊？ 我琴日咧，即系同屋企人食饭啦，夜晚，然后咧无啦啦佢哋倾开偈，我家族食饭嚟嘅，倾开偈啦，然后我嘅大表姐夫咧就喺度话，真系要我要及时啊， 哦系啊， 要锡爸爸，因为琴日又庆祝我爸爸咧，预祝佢生日， 哦系咩？ 系啦系啦，佢未生日嘅预祝嘅，咁跟住讲开呢一样嘢咧，就喺度讲话，其实爱真系要及时， 系啊， 佢自己同即系因为佢爸爸咧都过咗身嘅，我大表姐夫，咁、 嗯、 佢就话，我说而家想锡。只去食张相咋？哇！佢嗰下咧听到都好感动， 又喊埋跟住你。 咁我又冇、哦，我好坚强噶啦，而家俾你哋 train 到好坚强。 系因为我哋无情啫。 唔系，但系点解讲开呢一样嘢咧？就系系嘅，的而且确有阵时咧，我哋好多嘅传统嘅礼节啦，都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可能唔会勇敢去锡锡啊，表达爱，甚至系拥抱嘅一啲亲密嘅行为，可能我哋会觉得会接触会尴尬啊咁样。咁、嗯、但系最近咧就有美国嘅艺术家咧，佢就好相信就系身体系有记忆嘅，而透过拥抱呢个唔系语言咧，嚟到系可以无声咁样去传递爱嘅。咁佢就用咗呢一个陶艺嘅系列， 嚟到去鼓励大家，诶、欸，要多啲拥抱啦。咁系点样嘅咧？其实咧，佢就系、是、诶、好似有个陶瓷咁样啦，大花樽咁样扫咗一个圆形出嚟之后咧。佢就邀请唔同嘅人，即係可能两个小朋友一齐喺中间就有个陶瓷揽住，然之后就塑造咗佢哋揽嘅嗰个形态。 哦，唔系揽住个陶瓷， 揽住个陶瓷噶。 哦，就系揽住个陶瓷啊。 系啦， 哦，即系哦，即系个陶瓷未整好嘅，就叫佢揽住。哇，咁咪污糟。 诶、系嘅，咁但系你要留低， 好好好， 即系你平时打印啊、打手印嗰啲咁样咧，系啦，咁就令到咧呢一件嘅艺术品啦，呢、一样嘢好似有咗生命力咁样。咁其实我见到咧，好得意嘅嗱，小朋友佢有两个篮啦，有啲咧系自己篮啦，佢再烧埋出嚟嘅时候咧。特別嘅喎，係啦，即係我就覺得欣賞嘅呢一樣嘢，因為都未見過係有陶瓷因為擁抱嚟到去做主題咁樣嘅。咁其實咧，佢都話其實有陣時擁抱咧，我哋即係一啲模型啊、無聲嘅語言咧，係需要都要及時嚟到去表達咁樣嘅。咁、佢就話將自己咧做開泥嘅呢一個嘅陶瓷咧，去俾大家。雖然係啦，你啱啱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嚇。今日好污糟，咁系啦，咁但系就喺个创作过程当中咧，去到俾大家一齐去发掘，可能陶瓷系啲乜嘢啊，艺术系啲乜嘢啊，从中佢哋喺个拥抱嘅里面，你感受到对方啲乜嘢啊，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几有趣嘅，亦都制造咗出嚟嘅陶瓷咧，即系呢一个呢一、這个 烧翻，跟住 系啦，烧翻再上色咁样， 制造翻，跟住俾佢哋啦，系嘛， 系啊， 即系譬如嗰两个细路仔嘅 艺术展嚟嘅，展出嘅 艺术展啊嘛，咁你话嗰两个细路。就有揽个陶瓷噶嘛，咁有佢哋嘅形喺度噶嘛，咁如果譬如其中一个去咗读书，跟住另外嗰个咪可以揽翻个陶瓷，咪跟翻个形状咯。 系啦，就系、是、其实有呢一个咧，俾大家有一个新奇嘅意念之余咧，希望大家可以就系同对方啦、可以有一个创造一个好靓属于拥抱嘅一个艺术装置，系、啊，咁亦都可以抵抗岁月嘅残酷。 即系好似我帮仔仔整嗰啲咩手印、脚印嗰啲咯。 系啊，系啊，其实系都系类似呢一类咁样嘅嘢。咁所以我觉得。诶，即系佢其实佢呢一个嘅艺术装置，应该话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候你话系嘅，我哋即系知道诶、爸爸妈妈喺身边或者身边嘅朋友喺身边、但系你究竟有几耐冇拥抱过佢咧？有几耐冇去拖下佢只手？ 从来冇拥抱过有啲，即系譬如你咁，从来都冇拥抱过。 唔系咁，但系佢都有表讲嘅。其实拥抱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关 系、 你同朋友拥抱唔同噶啦个力度，同同事拥抱嘅力度唔同啦。你甚至同爱人、屋企人拥抱嘅力度都唔同。咁所以就系希望喺呢个过程当中，呢、一个嘅艺术装置唔系净系佢自己整出嚟，令到大家 get 到啲嘢，而系同小朋友啦、唔同嘅人一齐嚟到去共同创作，去创造一个属于爱嘅一个艺术品。咁我觉得呢个系。啊！我自己都好想试下，因为我、你之前我记得你有讲过就系你做过陶瓷啦，咁、但系我未试过，所以我自己都啊好想试下，如果可以做呢个拥抱嘅陶瓷都好、啊。 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实力无差，神服到石楼沙下，不 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正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古文。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问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行抱紧，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智慧陈宗泽，烟音永于古文。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 之前有几集咧，讲咗好多关于唔同嘅妆容，譬如韩式嘅妆容啦、泰式嘅妆容啦。不过咧，我哋就好少讲关于欧美嘅妆容同埋亚洲嘅妆容有啲咩唔同嘅，所以咧由我哋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讲下啦。早晨阿东， 早晨。 究竟咧亚洲人嘅妆容同埋欧美嘅妆容咧有啲咩唔同嘅咧？ 可以咁講啦，妝容嘅濃度唔同， 嗯， 眼窩你擺眼妝嘅位置都唔同，因為眼窩個深度唔同啦，同埋光暗影嘅位置都唔同。 哦， 係啦，其實全部都唔同，可以咁講，因為本身個樣都唔同，因為本身個輪廓都唔同。 咁我哋由呢個嘅底妝開始講起啦、嗯。其實歐美係中意啲咩型嘅底妝多啲嘅咧？ 我覺得外國人歐美型咧會分兩派，因為我之前去英國學化妝嘅時候，佢哋一係就好厚。 嗯， 佢哋系需要傳統呢個吻上去、嗯，你需要好誇張地成個遮蓋到佢嘅膚色。 哦，即完全個膚色轉咗。 所以你見到好多外國嘅 YouTuber 或者網上影片，佢哋嘅化個底好厚。 係啊， 我以前睇一個模特兒比賽， 係、 啦，嗰啲咧美國，佢真係成條粉條抹上去塊面度、嗯，之後再用個海綿去 blend 開。 咁香港或者亞洲地方比較少做呢樣嘢。 我覺得個原因係咪關嗰個天氣事呢？ 普遍天氣比較乾啲嘅，佢哋都唔係好搽水粉嘅，因為好乾爽。所以你見到點解韓妝都係嘅，韓妝啲人點解會咁靚身咧？就係因為佢哋搽完底妝之後唔搽水粉，好少，係因為佢想要好自然嘅光澤感。 嗯， 咁所以頭先我外國人會分兩派，就係好敏得好勁嘅。 嗯嗯嗯。 但係而家新興嗰派咧就係好薄，薄到睇唔到。 係咪又抄翻韓妝？ 係啊，我正想講就係因為始終韓國文化太流行 啦， 即係可能亞洲嗰個彩妝文化都好流行嘅時候咧。外國人都流行呢樣嘢，就要原生肌啊，或者光亮肌咁樣。所以你見到好多歐洲外國嘅品牌推出咗好多好透薄嘅底妝產品。 哦， 即係以前冇嘅，以前都係比較偏厚重，遮瑕度比較高。 係。 咁 Asian 即係亞洲地方咁，當然用翻我哋自己本身想要嘅韓妝啦。 嗯嗯。 咁但係歐美人士分兩派咯。 嗯。 因為以前你見到 fashion show， 你見到啲 model 一係就化到好誇張。 係啊。 你打本 fashion magazine 入邊，哇，好誇張喎，好濃妝豔抹嘅喎。因為而家多咗好多係全部真係。就咁擦個嘴，擦少 mascara 就出去啦。 而家好興裸妝咯、啊， 好係好誇張而家真係。 而家係會 兩派咯， 而家係擦翻著斑落去嘅喎。 係啊係啊，兩派咯，所以咪話一係就遮蓋得好誇張。因為以前我係已經本身學咗化妝，我先去英國嘅。係佢哋覺得我唔夠厚，佢、 哦、 要我再化遮蓋到個輪廓，佢再用個輪廓修飾嘅方法去令佢打造翻嗰個位置出嚟。 哇！整容式化妝 係啦，有啲唔同，所以你見到好多上網影片都係咁噶。歐美人士化得比較誇張嘅嘢， 係啦，所以佢哋都係普遍嚟講濃過亞洲地區係嘛？ 普遍，但你見到出街，你見到街上嘅外國人唔係咁化嘅，係好薄嘅。 即係兩派咯，兩派人士，即係可能好中意彩妝嘅外國人士就會化得比較誇張濃豔啲嘅，但係本身比較偏透薄自然啲嘅，佢就好似我哋 Asian 咁，係啦。 咁如果係微型咧，即係微妝方面，譬如歐美地區又係點樣嘅咧？ 先講啦，因為始終佢哋外國人士咧，佢哋眉骨會比較突啲， 嗯， 所以佢哋嘅眉好難會做到一字眉，好似韓式咁樣比較平啲嘅眉， 嗯， 咁我哋亞洲人士就興可能野生眉啊，一字眉比較自然啲嘅。咁外國人士會比較拋啲，比較彎啲嘅，同埋佢哋嘅眉嘅顏色咧都唔同啲嘅。 嗯， 我哋亞洲人本身興可能望落去嘅顏色係會一致嘅，成條眉型。 嗯， 咁但係外國人咧，佢好中意淺到深，會誇張啲嘅。咩叫淺到深咧？即係我哋眉頭會淺色啲， 係 眉尾會再深色啲噶嘛。 係， 佢哋個對比會比較強烈啲嘅。 嗯， 同埋佢哋粗到幼，因為我哋正常係眉頭粗啲，眉尾會幼身啲、尖啲噶嘛。系啦，咁但系佢哋个夸张程度会多啲嘅，即系佢哋由粗去到幼咧，系会个比例上，比我哋亚洲人冇咁夸张噶嘛，可能一字之后眉峰到眉尾会尖少少嘅， 系系系， 咁但系外国人系会 好明显啊， 眉头就好粗，去到眉尾就好尖好幼啦，好夸张啦，同埋佢哋眉峰去到眉尾会长好多， 哦， 系啦，就呢个传统地讲外国人同亚洲人嘅妆容分别啦。 咁佢哋嗰个，譬如佢哋会唔会有染眉膏？即系佢哋会唔会染眉嘅咧？ 所以我看到應該是美國牌子嚟嘅，佢哋出嘅眉嘅產品，眉嘅類別嘅產品有十幾款，好係啦，好即係可能又要透明嘅眉 gel 啊、染眉啊、定型啊，眉筆都有三四款咁樣，佢哋外國人佢就好重視眉嘅。 哦，即係冇我，因為我都係好吃，覺得我以為我係我個人啦，因為純粹我真係眉粉就算噶啦。 可能亞洲人士冇咁著重於眉型，因為可能佢等於點解會出現野生眉，就係想畫得嚟又要自然。 嗯， 即系又要补翻啲眉嘅眉与眉之间嘅窿窿位置啊，填翻色。但系外国人系中意成条眉型画得好利落， 哦， 即系你见到佢哋嘅线条感好强，你见到好直不甩咁一条线咁样。咁亚洲人就冇咁夸张咯。 嗯，咁如果去到落翻去啦，去到呢一个嘅眼影部分，咁如果眼影部分嘅时候，佢哋又系浓啲定系即系叫浅色啲嘅咧？ 去到眼影部分，頭先講到窩位，因為始終外國人咧個眼影窩位好強嘅， 係 佢眯埋同開眼係爭好遠嘅，即係你可以大範圍搽一隻手指公咁闊嘅眼影咧，佢哋都唔覺嘅。 哦， 係啦，咁所以點樣睇我哋嘅眼妝咧？咁如果我哋亞洲人嚟講咧，因為始終我哋睇我哋成條眉同我哋眼皮嘅距離， 嗯， 即係如果本身你眼皮距離短身窄啲嘅話咧，你化嘅眼影冇咁多嘅。同埋會好誇張，有時會化得。 嗯， 咁所以我哋如果亞洲人化眼影嘅時候，開眼見到正面望到超過雙眼皮，或者你見到少少顏色就 OK 噶嘛。 係係。 但係對比翻外國人啦，你試下叫佢正面望前面，開眼望到少少顏色，一眯埋係成隻手指公顏色嚟。 哦。 好誇張，因為窩位好強啊嘛。 係啊。 同埋佢哋本身已經眼妝方面咧，佢哋本身個睫毛好濃。 嗯。 即係佢哋已經係超級濃嘅睫毛嘅時候，佢哋唔使畫內眼線咯。 哦。 係啦。系啦，佢哋唔需要，因为佢哋已经做咗一个好自然，即系好似黐咗睫毛，系啦，已经系种咗睫毛咁样，植咗睫毛咁夸张噶啦，所以佢哋唔需要刻意画落眼线。 但系佢哋会唔会再黐假眼睫毛噶？ 会， 咁咪好浓。 我觉得系睇 show 嘅啫，我自己发觉，因为佢哋搽咗 mascara 睫毛膏，其实已经 好浓， 好浓艳，即系好比较偏。对于我哋亚洲人嚟讲，哇，已经好浓啦。 但对于佢哋嚟讲系啱啱好嘅可能。 但系而家我啲五六年啦，化啲外国嘅 model 咧，个客户或者个品牌都唔要求黐睫毛。 哦，即系自然啊， 自然我哋黐一根根咁样落去咧，即系如果喺 fashion 方面，我哋都唔会好夸张嘅。 咁个色彩方面咧，有冇话 Asian 同埋欧美地区嘅人有咩分别嘅咧？ 嗱，亦都系咁讲啦。欧美方面咧，佢哋普遍喜欢啲显色度高啲嘅眼影嘅， 嗯， 系啦，同埋冇咁闪，佢哋兴 shimmering， 即系亮身嘅颜色多啲。 O K， 系啦，即系你见到市面上欧美嘅牌子咧，佢哋嘅眼影嘅显色度普遍咧比亚洲牌子。 是高啲 高啲嘅，所以你見到亞洲牌子多數都是出大地色系啦，或者佢哋顯色度冇咁高，但係佢哋嘅閃粉量會高啲嘅。 哦， 即係可能台灣、日本、韓國啊，其他亞洲地區嘅眼影咧，係顯色度低少少， 係， 但係佢哋個閃嘅程度會高啲。 嗯， 係啦，但係歐美係誇張啲鮮色好多。 哦， 同埋亞洲人比較保守少少啦，佢多數都係用咩大地色系 咁。嗯， 嗯但可能歐美人士，我覺得我中意化好誇張嘅顏色出街，佢哋都唔覺得好突兀嘅。 嗯， 系啦，你小阿船仔，你而家试下化个蓝色出街，或者绿色、紫色出街，你会觉得哇好夸张咁。但可能欧美人士觉得出街，哦，你今日去 show 啊，或者系咩， 几靓喎， 好靓喎咁样系咯。 係，咁如果係咁嘅話，佢哋嘅眼線係咪又係長啲、大條啲嘅咧？ 我發覺咧，外國人士咧畫眼線同我哋亞洲人唔同。 哦，佢哋係點畫嘅咧？ 嗱，應該話佢哋個窩位好強。 嗯， 因為我哋本身亞洲人士嘅眼睛會比較平坦啲，我哋似一個平面去畫眼線多啲。 係， 外國人士即係一個弧度去畫咯。 咁所以係佢哋係 佢用弧度去畫咧，所以你同平時畫嘅方法有少少唔同，我自己覺得啫。 哦， 有個圓球體去畫咯，係。 咦，其實真係話，如果我突然間有一日我要畫歐美地區嘅人咧，我可能係畫唔到 嘅。所以我發覺真心覺得嘅，我覺得外國人畫外國人咧係易 handle 啲嘅。所以你見到外國人畫 Asian 係冇咁 靚， 我自己覺得啫，我自己覺得啫，即係個人經驗，我覺得係即係 Asian 畫翻 Asian 係靚啲啲嘅。 嗯， 因為始終外國人佢哋個妝感嗰個技巧同我哋有啲唔同，所以佢畫 Asian 佢就畫翻外國人個感覺落去咯。 係， 所以你見到可能有啲外國嘅劇集咧，入邊有亞洲人面孔咧，你發覺佢哋畫出嚟同我哋平時喺街見到嘅亞洲人係唔同啲嘅。 嗯， 佢哋用歐美嘅妝感擺咗落去。 嗯， 系啦，但我如果我哋亞洲人、香港人化翻亞洲人咧，會化翻亞洲人嘅面孔俾佢。 我都試過，我唔係化妝，我係之前去加拿大啊，咁佢就我試下喺街邊咧揾人素描畫我個樣啦，佢畫完出嚟咧，我變咗個外國人咯，即系我個鼻咧高度係好高好直啦。之後咧，係我所有啲親戚朋友拎住張拎住幅畫啫嘛，點解你變咗個外國人嘅？ 因為佢喺眼中可能係外國人嚟嘅。 係啊，即係 同埋佢係咪會覺得佢全部亞洲人嘅面孔都係差唔多？ 係啊，所以 即 係 我哋覺得外國人都差唔多樣，係 係係。 我哋會覺得亞洲人唔同樣嘅喎，但對於我哋見外國人會覺得，咦，個外國人差唔多樣嘅點解？ 係 可能佢哋覺得我哋都係咁，咦，個個差唔多樣咁樣。 嗯，咁佢哋歐美地區嗰條眼尾咧，佢哋嗰個位係咪特別長啲嘅咧？或者我淨係覺得好似特別粗咯？ 應該咁講，佢哋化得好粗都唔係好覺。我自己覺得咧，外國人咧，佢哋嘅雙眼皮位好強。 嗯， 所以你畫得好粗嘅時候咧，都唔覺。好誇張，因為有時你想放大隻眼型嘅時候，本身假設你係雙眼皮或者外雙內雙都好啦，你畫完條眼線咧，亞洲人嚟講咧，畫眼線，如果你冇咗個雙眼皮咧，你隻眼係冇放大到嘅。 哦， 有放大到，但冇咁大。 係， 你發覺冇咗雙眼皮嘅，所以你畫眼線嘅時候，開眼仲見到雙眼皮或者外雙內雙都好啦，你見到雙眼皮為之放大到隻眼型。 嗯， 但外國人你畫好粗眼線，佢仲個雙眼皮喺度， 嗯， 所以佢可以好粗好拉得好長都冇問題。 嗯， 同埋佢五官好立体嘅时候，你发觉浓啲眼线、粗眼线，你都觉得系啱嘅，冇问题嘅咁样咯。 咦，咁如果系咁嘅话，因为我见到佢哋个鼻啊，普遍嗰啲都或者轮廓系比我哋亚洲人深噶嘛。咁，其实佢哋嘅修容会唔会反而冇我哋亚洲人咁重手咧？定系其实调翻转，佢哋更重手咧？ 应该系调翻转， 即系佢哋更重手嘅。 更重手，我哋亚洲人咪普遍嚟讲，我哋重视光影多啲啦，阴影会比较少，因为唔想太过夸张。 嗯， 但外国人系好。重視呢個輪廓修飾嘅， 嗯， 即係佢哋嘅陰影位置啊，會擺得好重手。 嗯， 所以你見到普遍亞洲地方嘅品牌咧，出嘅陰影光影都比較少嘅種類。 係 歐美人士嗰個調色盤或者個色板係好 多 顏色嘅，佢哋落得好重色嘅。 係， 同埋佢哋本身頸骨好高，所以佢哋落一個瘦面嗰個陰影咧，即係我哋頸骨對落呢個瘦面嘅陰影，佢落得好重手。 系仲重手啲啊，咁咪再劲啲咯。 因为佢哋要轮廓 好明显， 好明显啊。 哦， 同埋佢哋外国人好中意画嗰个轮廓，即系眼窝位置咧，会加深个窝位在。 哦， 但我哋亚洲人比较少，即系你唔会喺一个眼窝位置加啲啡色落去， 系啊， 比较少啲嘅。但系外国人好中意加呢啲位置。 嗯，咁去到唇妆咧，我都见到，譬如 Taylor Swift 咁样咧，佢个最 signature 最标志就系佢个红唇啦。我见到亚洲人系咪又系少啲嘅咧？ 因為外國人的唇形普遍都比較豐滿啲嘅，即係佢哋個唇會比較大啲啊，或者厚身啲嘅，所以佢哋搽啲色調嘅時候，佢哋想顯色啲嘅，佢哋要搽啲好誇張嘅色，亦都係啦。你會見到亞洲牌子係唔會出紫色啊，即係少啲啦，紫色啊，偏藍啲啊。 係啊， 假設我 Halloween 咧，我揾黑色嘅唇膏咧，我係全部去歐美牌子揾，即係你亞洲牌子好少出黑色嘅唇膏，即係可能專登 for Halloween 啦、萬聖節啦，但係得歐美牌子會出呢啲色， 係， 所以佢哋好習慣可能會化好誇張嘅唇色出街。 嗯， 我之前想做一個 party 係個 theme 係熒光粉紅色嘅，真係真係得歐美牌子有熒光粉紅。 哦， 但好多年前有啲韓國牌子有出 shocking pink 嘅， 係， 但係而家都冇啦，因為而家唔流行 shocking pink 嘛出街。 嗯， 以前有一段時間好流行嘅，但係歐美牌子一定有 shocking pink 嘅顏色。 咁所以其實簡單啲總括咧，就係歐美嘅牌子咧，或者歐美嘅妝容咧，其實係比較濃啲嘅喎。 豔麗啲啦，鮮豔啲啦， 係啊，鮮豔啲啦，嗰、那個顯色度高啲啦、嗯，又重視多啲立體感啦。咁、 嗯、 就大家可以睇到歐美地區同埋亞洲地區嘅唔同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禮拜再講過啊，拜 拜。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继续咧都系晨光第一线啊，7:08嘅早上，咁啊，先有白拳道小白咧，同各位听众睇睇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队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队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队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啊除咗都系继续有白元浩喺度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 咁啊，另外咧就系交通组，哇，已经拆摩拳擦掌。松晒筋骨嘅 Didi， 你知啊，放咗两日假，今日咧咁早起身，所以都要喐一喐。 要喐噶嘛？你平时朝头早会唔会做啊？下啲譬如耍下太极啊？ 哇！我因为觉得太过闷，我试过学过，因为我怕咁静止嘅嘢，我就特登去学啦。哇！玩过几个月，觉得都唔系好啱我，我都中意啲喐身喐势。 我以前细个咧都好怕太极嘅、嗯，因为我有学，我真系有学过太极嘅。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太极咧，好似你所讲闷啊，亦、都觉得好慢啊， 做咩咧咁鬼快？ 咁但系咧，随住人越嚟越大啦，咁啊对呢啲国粹嘅叫做研究又多咗，识多咗朋友啦，咁我开始咧揾到个韵味喺入边。个韵味系咩咧？就系太极你耍得慢咧，又耍得慢，即系譬如我自己练习嘅时候，我耍得慢啦，但系我要慢得嚟，我啲动作要啱，同埋要。定咧，原來一件相當之難嘅事， 好難拿捏㗎。 原來好難拿捏，但係太極你話耍得慢啫喎，但係太極之所以耍得慢，係因為你可能有啲氣血氣嘅要運行啦，咁、要定咧，亦都可以鍛鍊到你自己嗰個嘅各方面嘅，譬如肌肉啊咁樣。但係太極一樣可以喺你同一個套拳入邊咧耍得快嘅。 有快有慢咯，係咪？但多數我唔知啦。嗰陣時我學就係比較偏慢嘅，同埋咧係偏慢，可能對養生嗰方面咧係好好多。 係啊係啊， 我哋港台都有高手嘅狼哥啦。 咁梗係啦， 哇！佢都有教我哋啲同事嘅，真係犀利。啊，因為我之前 是兩撥天更 係啊，之前都同佢講開咧，我相信咧好多同事都知道我成日偏頭痛啊嘛。咁啊，狼哥都話不如你學下太極啦。哇！我試下啦，嘗試下。佢都有俾啲片我睇，但我覺得哎呀，我睇住嗰啲片我都覺得好似好慢。雖然話跟住佢咁樣做啦，但我都覺得好似搞。 应该啱学咏春，我要拿十个， 冇错，几好啊！ 一要练嗰阵时咧，一有啲要发泄嘅时候，哎呀，要发泄啦！ 打沙包就 老公， 唔好咁讲我啦，我都有温柔嘅一面嘅小白，唔好咁讲啦，真系啊！ 一要练咏春， 唱首歌啊，温柔是我本性， 咁啊，梗系啦， 就难啦。唔緊要啦，覺得自己開心、自我性格冇乜所謂嘅。我哋講翻交通，不過咧咁樣講，今朝早交通唔係咁開心，因為晨早流流中交通意外，大家留意翻啊，就喺沙田路啦，去九龍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咁部分行車線咧就封咗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威爾斯親王醫院對出噶。咁再講多次位置啦，就係沙田路啦，去九龍方向，即係行獅子山隧道嗰條路啦，出九龍近住博康村，咁啊啱啱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咁所以去到嗰個樽，去到嗰個位咧。就會阻一阻啊！龍尾排到去威爾斯親王醫院對出嘅、 如果用 大家留意翻啊， 獅山隧道出入嘅朋友出九龍 係 啊，有影響啊嚇。 係啦，即係其實呢個時間要聽到嘅話，趕時間唔好行獅隧咯，或者改行其他城隧啊、大埔道啊、大老山咁樣走咯。 哦，暫時大埔道都 OK 喎。 應該係嘅，暫時咁早，周圍都 OK 嘅。係啦，大埔道 OK 啦，城隧 OK 啦，大老山都 OK 啦。 晏啲就唔敢講啦， 晏啲唔敢講，呢一刻就係咁啊。所以 都希 望 晏少少，係啦，又係快啲清啦。 係啦，快啲清。嗱，有啲人行開嗰條路，始終都諗住塞少少，照去塞啦咁樣。揸車人嘅習慣就係咁。係 啊， 係 啦，係好容易就會係咁樣。其實咧，即係譬如如果你係行獅隧嘅話，假如你喺經過吐露港先去獅子山隧道公路嘅話咧，佢沿路佢喺上邊亦都有個牌嘅、 嗯， 即係佢寫住幾多分鐘就出到九龍嘅。咁嗰個係政府提供嗰、那個分鐘個顯示嚟嘅、嗯、時間顯示嚟嘅。咁有阵时如果我见到佢系黄色或者系见到呢一个系红色嘅话咧、 嗯嗯， 我已经叫身边嘅朋友咧即刻再 check 真啲，睇下嗰个附近到底系由边一度开始塞啊咁样嘅，去决定自己嘅路线。咁如果我喺马场之前，如果我喺科学园附近见到佢个指示牌已经写住红色嘅嚟先喺度，系啦，咁啊写住30分钟嘅，咁我梗系即刻转个头，一系就大老山隧道，一系就行呢一个大埔旧路咁样咯。嗯即系做自己都叫做分流啊！ 聪明醒目啊，但系有啲咧人唔系噶嘛，好似有某啲朋友，哇！特一你知啦，我会见到啲咩塞车，有时有啲人会问下我，啊边度会唔会特别塞车噶、嗯？哦，系啊，塞车、啊、撞咗车、啊，不如你改行第二度啦。跟住话，唉、哎，算啦，我行开嗰度，我真系唔系好想改路啊，塞就塞啦。因为佢问下我塞几耐，系咁龙尾去到边啊？你知啦，嗱，好似而家咁样，嗱，博康村去到威尔斯，其实龙尾唔系好长， 龙尾唔 系 好长啊，因为威尔斯嘛。 系啦，去翻一城啊嗰啲咧，越就远啦。 系啦， 系咪啊？去到一城嗰啲就遠咯，咁所以問下我幾長都啱嘅。嗱，呢一刻係威爾斯啊，稍後我唔知道，但希望佢快啲清場咧，大家可以行翻條獅隧，因為獅隧咧係非常之主要嘅幹道。 係啦，係啊，同埋好吊鬼嘅。 係、哎、啊，即係成日都塞咧，哇！朝早報咧，獅隧都塞到去威爾斯，冇得走。但係後期因為好彩啦，又有大老山啦，係啦、啊，又有城隧啦，即係分流咗好多咯。 係啊，咁、啊、你真係如果出九龍嘅朋友要留意住啦嚇。咁、啊、通常呢段路咧有兩個塞車嘅位嘅，第一個咧就近马场，系、 嗯、 嘛？近马场塞车嘅位，今日你睇下你左边就去狮山隧道，右边就去大埔旧路。嗰、那个位之前其实都会有少少塞嘅， 个樽镜位塞塞咯。但系始终如果你有意外咧，就唔系塞一塞啦，就塞好耐啦。 冇错。 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啊，呢、這个时间咧就自己选择翻行边条路啦。 系。 咁另外咧都有个好消息啦，相信星期六咧已经讲咗噶啦，筲箕湾耀兴道咧、 嗯， 早前咪系有呢个好早前有山泥倾泻嘅维修斜坡工程嘅， 而家 去完成一边去兴。东村方向咧，就近住耀东村嗰条行车线就已经重开啦、 嗯。 但系另外一边去新城街咧，就仍然封闭咁，所以巴士都仍然改路 嘅。都慢慢封解封噶啦吓。 系希望快啲做咁，当然啦，我相信系非常之艰辛咧。你成个斜坡冧落嚟啊嘛， 咁 你当然系要好安全先可以放翻巴士行，同埋开翻条路嘅。 嗰啲工程咧， 所以开咗一边咧 都 系、OK、 都系需要嘥时间，即系喷灌石屎啊、喷浆啊， 所以好耐咯。 系啊， 所以都封咗好多个，差唔多成九个月先开翻、 嗯。安全第一啦， 系安全第一，大家就。起信啦，總之係由耀興道嗰條近去翻興東村嘅，近住耀東村嗰度咧就開翻一條行車線，咁而家就開翻一邊啦。咁另外去新城街嗰邊咧就仍然係繼續封閉嘅。咁、 嗯、 好啦，咁渡船街之前咧假期啊，有水務急收咧，去旺角方向近住佐敦道咧都係封咗嘅。咁而家開始繁忙時間啦，就大家留意翻解封咗啦。水務急收已經完成咗啦，咁啊解封咗可以行翻呢一段嘅渡船街啦，就係咁嘅。 嗯，咁啊幾好啊，咁啊係獅山隧道，咁啊主要幹道咧，咁啊有交通意外嚟噶係嘛？ 係啊， 哦係啦，咁啊希望快啲清理翻啦。咁啊如果交通意外，希望都係小碰撞啊，嗨親下啦，咁啊唔好造成任何傷亡啦。 係啊，咁啊希望快啲清翻咯。 嗯、 你知啦，大家而家咧揸車話，雖然路暢通咗，真係暢通咗好多嘅，路面真係少咗好多車。 係啊， 咁但係希望大家都要小心揸車啦。 記住專注提示。係啦，揸車。记住专注啊吓，即系边度塞车或者前面可能突然之间有啲死车喺度咧，你专注嘅话咧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啊。 系啊，专心留心，唔好分心，有电话响都唔好理佢住啊。 唔好理佢啦。 系我成日话我身边嗰个揸车，电话响咪电话响咯， 佢有佢咯，最紧要嗰个都喺隔篱 嘅。系啊，咁啊都唔系嘅，咁又唔系。 我咁都唔系。 咁佢又 我已经讲到咁噶咯。 佢个仔都好紧要，我相信在佢心目中系一家人都好紧要嘅。咁所以大家响紧电话或者咩都唔好听住咯，稍后啦，有咩咁紧要啫？ 系啦系啦。 或者你停埋一边安全嘅地方先听咯。 嗯、 你而家又執法咧，你知啦。 系啊，冇错， 系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啊, 啊，所以小心啦。 嗰啲驾驶人士如果见到有斑马线啊，你 系啊， 点都停一停。 冇錯， 係啦，因為你 其實都係好嘅， 係啦，可能有啲人就諗住即刻衝過斑馬線咧，咁又或者有啲執法人員喺附近，譬如天橋嘅位置，睇下你有冇奉公守法啊，咁如果你有嘅話，咁咪唔使驚咯， 係啦，唔使驚啊，總之行得正， 企得正， 係 啊， 唔怕你點樣執得正唔正， 哇，好嘢，哎呀，好嘢，好嘢，好嘢，哎，好事，好事，好事，好事， 哎，多謝多謝， 濕度都唔使係成仙啊，你真係好嘢， 唔係喺度噏下啫，啊，唔係，仲有樣提一提，係 啊係啊，請提我哋， 嗱，一個沙田鄉事會路。呢、这個交界交匯處啊，因為運輸處話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啊，你知唔知啊？小白，原來咧平時咧， 解封翻啊嘛，好似 沙田鄉事會路嗰個交匯處，嗰、那個交匯處啦、嗯。以前而家啊，最新嘅措施就係除咗專利巴士，所有車輛咧都唔可以由呢個沙田鄉事會路去沙田鐵路方向。平時喺第一個路口咧就可以左轉入去沙田市中心嗰個巴士總站嘅。 嗯 第一个路口，嗯、但系而家咧就系改咗咧，要第二个路口。咁第二个路口咧就要前少少20米嘅啫。咁点解运输署我讲咧？今朝早问佢，原来佢话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咧，第一个路口冇得转咧，就唔识得使钱啊、 嗯。 所以就要我哋咧就喺交通消息度讲一讲嘅，大家留意啦。第一个路口就冇得左转啊，而家要前少少第二个路口，即系都系前20米啫。 20米， 大家留意翻啦。咁呢个新嘅 路牌一定有喺度噶吓。 系啊，大家都要知啦。咁我哋知啦，我哋都系听运输署话啊嘛，佢叫我哋讲，我哋一定要跟佢嘅指引。就係咁啦， 係好咁啊！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係啊，我想問一下兩位啦，有冇用過依一個嘅蓮塘口岸啊？ 有 啊，我就未用過，我想用咗好耐啊，但係都未用啊， 未 啊，係啊， 咁啊，試下咯。 是啊，試下，但係試下之餘想話俾大家有啲好消息咧，就係、是、現場服務時間。 係 嗱，由星期一至五啦，由大圍開出咧，平時嘅尾班車咧就係一點鐘。 巴士現場啊， 係巴士係 個口岸啊。 波八，波八啊，係啊， 波八 係啦，因為波八巴士線啦，就係來往大圍站同埋香園圍口岸嘅，就會經秦石啊、沙田圍啊、第一城啊、濱景花園啊、廣福村同埋大埔墟同太和嘅。咁、 嗯、 由星期一至五啦，由大圍站開出嘅尾班車咧，就會延長到四點鐘，平時一點鐘嘅咋。一點鐘就收，而家延長四點鐘， 係 啊，所以就收長。 因為我有搭過， 一講一至五啊嘛。 我係朝頭早搭過呢一架巴士，係、哦、啊，跟住就去呢個蓮塘口岸。我、嗯、遇到個問題就係咧，都我冇位坐喎。 唉， 因為你係大圍開過嚟啊嘛，大圍又秦石啊，跟住又沙田又第一城啊， 多人啊， 係啊，濱景啊咁樣過嚟，跟住你我去到我喺大埔個廣福村個站上車冇噶啦，我罰企咯。 哎呀，罰企唔緊要，你咁年青可以企下啫。 唔緊要，我企唔緊要。 就麻煩少少啦，所以開密少少咯。咁、 嗯、 好啦，星期一至五，如果由香園圍開出嘅頭班車咧，個時間咧都係提早咗嘅。原來平時一點鐘，平時三點鐘開，下晝而家係改做一點鐘開嘅。咁因為呢兩個時間都係提早咗，大家留意翻啦。係、嗯。由香園圍口岸開出嘅頭班車啦，就提早到一點鐘，平時三點嘅。好啦，咁由香園圍口岸開出嘅尾班車咧，就會延遲少少啫，延遲多四個字。嗯、平時夜晚十點，而家就十點四。 十点四个字 系啦，咁大家留意翻啦。我头先讲嘅上述时间咧，只系星期一至五咋， 知道？ 唔系星期六日啦，因为星期六日咧，啊，佢啲班次就密好多啦，同埋公众假期咧，都由朝头早六点钟啦，至到依一个嘅晚上八点半。咁、 嗯、 啊，好啦，由香园围开出嘅咧，就朝头早七点三至到晚上嘅十点钟嘅。咁、 嗯、 大家留意翻啦，咁啊，延长咗巴士时间，有需要嘅话咧，我相信佢会继续延长。我都喺呢个晨光度同大家继续报道。 好啊， 万事万灵啊，呢句说话。 系啊，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去到31度，新界部分地区咧亦都会系酷热，再高一两度嘅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咧仍然系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就会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本周后期嘅天气咧就会渐渐唔稳定咯。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系一至三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啊，请博士出场先。今日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啊。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 ，Good morning class， 咁啊，翻翻去校园，着翻到校服先。咁但系近排咧，大家都有透过新闻片段咧，见到啊校园欺凌事件。又一浪接一浪，话起飞脚嗰个都真系唔讲得少。咁当然校方都话会惩罚有关嘅学生啦。咁但系呢啲就浮咗面啦。但我深信咧，校园欺凌事件绝对系冰山一角嘅。咁啊， 今日不如我哋支援一下啲學生啦。如果真係翻學嘅時候遇到校園欺凌，但通常咧，我細個都試過俾人蝦嘅，其實就唔夠膽同家長講，亦都唔夠膽同老師講，更加咧就日日咧翻到學校都係苦口苦面咁樣。咁啊，應該點去支援到呢啲學生咧？周博士，不如交俾你去講下呢一個課題好嘛？唔該你。 好啊，好，多謝你。我自己都好關心，我最近我諗大家都睇到啦，一個新聞，學校裏面一個14歲嘅男子打一個13歲嘅男子，嗰條片瘋傳啊！我自己睇到都好唔開心，即係我覺得我哋好需要重視校園欺凌，因為好多時咧欺凌者其中一個金句就係、是、同你玩下啫，做乜咁認真啊？即係當嗰件事帶嚟傷害嘅時候咧，就唔係玩下啫。重要嗰個傷害可以係永久性傷害嚟㗎，即係喺心理學嘅角度咧，嗰個創傷可以係帶好長好長時間嘅，令佢沮喪啦、自卑啦、冇自信啦，即係影響好深遠嘅嚇。咁所以嗰個係非常值得我哋重視嘅嚇。咁而校園欺凌其實有好多方面嘅，除咗正話講個身體毆打啦嚇，可以係幫你改花名啊，死肥豬、死蠢、低 B 仔。即可以是这样，都是一种欺凌的、或者集体的冷漠啦，集体的侮辱啦，跟你讲些咸湿东西啦，或者等等等等啦，而且是重复性的、很多时候欺凌都是重复性的，是针对性的，而且有时不是一个人的，是一班人针对某一个人的、那个同埋通常有一種權力關係嘅，即係欺凌者通常可能係大隻啲、大份啲，或者係即係唔同嘅權力關係啦。嗱，所以校園欺凌係我哋非常值得重視，因為可以對一個被欺凌者造成非常長遠心靈嘅傷害，甚至係一個創傷嚟嘅。咁我覺得第一樣嘢啦，就係被欺凌者啦，被欺凌者，我諗係必須求助，必須求助，要重視啦，學識尊重自己啦。咁可以嗱，向家長求助啦，向老師求助啦，向學校一定有社工啦，而家向社工求助啦，依三方面都需要嘅嚇，因為嗰件事往往係一啲結構性、長期、持續、重複嘅帶嚟身心嘅傷害嘅嚇，咁所以我諗求助者千祈唔好覺得啞忍啊，或者更加我諗更大嘅問題就係 blame the victim 啊，即係我哋會怪責受害者，覺得係咪我衰啊，係咪我蠢啊，我身家唔夠靚仔靚，我太肥啊，或者等等啦。咁呢個係一啲社會，我哋必須成個社會一齊去正視嘅。如果唔係，嗰個受害者自己更自卑，甚至怪責咗自己，甚至其他人要怪責嘅，你死蠢啫嘛，鬼叫你咁肥豬咩咁樣？咁呢個傷害可以好深遠，好深遠嘅。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當我哋面對校園欺凌嘅時候咧，需要去即係心平氣和去處理，或者我哋作為旁觀者，當佢見到嘅時候，就算當時唔知點做，我諗事後適當地同學校嘅社工啦、教師啦或者訓導啦，即係去表達，依個都係需要嘅。 可能啲住校社工朋友仔咧，都可能要多啲觀察啊，估計喺呢一件事上邊，因為都見到有陣時啲學生唔講，當然我唔係將個責任傾瀉喺所有教職員嗰度，但係我本身都係被欺凌，我好難真係可以宣之於口。如果我咁大膽勇敢說出來嘅話，可能件事亦都未必會去到咁 worse 嘅階段咯。你點睇啊，周博士？ 我同意噶，同意噶。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嘅，我哋大家都係持份者嚟嘅嚇。咁如果作為教育工作者咧，我哋好值得留意翻，會唔會見到啲同學忽然間佢嘅身體狀態、情緒狀態好奇怪，佢完全耷低頭啦，唔出聲啦，或者好退縮啦，講嘢震曬啦，即係一啲一個人受咗創傷係好明顯睇到嘅，即係佢會。即心灵的创伤不转化会变成身体的问题的，即会出现各种身心症的症状的，即我们会留意到的，或者我们如果作为教育工作者听到其他同学仔会讲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去重视和正视咯。如果没长大之后呢，整个社会都越来越多情绪暴力、肢体暴力呢，那是每一个人都输的，而作为家长又特别值得留意的，即是首先不要去怪责任何人，因为有时家长我们自己都说是不是你衰啊，是不是你闹人啊，做什么人家个个不搞，做什么搞你啊，那这个要小心，这个是带给我们的仔女极大的伤害的。即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呢，个仔女第一不会再跟我们讲真话啦，第二他会跟我们讲大话啦，第三他怪责自己啦， 第四，佢個自卑感就變成佢個自我身份認同啊，即係本來係一個經驗嚟嘅啫，跟住佢變成自我身份認同，就覺得係我衰咯，係我差咯，係我唔好咯。咁佢可以做一啲係好傷害自己嘅行為嘅，開始佢覺得佢唔應該喺個世界啦，佢係咪生錯呢個世界啦？咁呢個可以即係每況愈下卷落去。所以我諗最基本啊，無論家長或者咩人咩角色啦，當我哋感受到一個人被欺凌嘅第一件事。是用心去关心聆听他的需要，这个第一件事，不要落任何 judgment 住，即不要落任何判断批判住，听他讲，让他平静慢慢讲出声，慢慢，无论他讲什么，我们第一句也都不要落任何批判，啱边个啱边个唔啱，系咪讲大话？你咪作大咗啊！嗱，呢啲又系好大伤害。第一句，当听到对方讲他受伤害的感受的时候咧，可以第一句就是多谢你讲出嚟啊，你而家好勇敢啊！多謝你講俾我聽，多謝你嘅信任啊！你慢慢講啦，因為當一個人好驚受咗創傷嘅時候，佢講出嚟，佢有時都會震曬嘅，或者佢唔好記得嗰件事啊，或者佢會誇大咗嘅。你想象下，如果你喺個極度恐慌當中咧，你可能會譬如人哋打你幾錘咧，你可能佢想殺咗我啊，即係你可能變咗咁，因為係嗰個恐懼放大咗，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因為。那個受害者那刻的語言可能誇大一點，我們就去否定他，其實更多是反映他內心的恐懼，所以不要去論斷評斷他說的是不是百分百事實準確，不是追查那件事，而是我們 feel 他的感受，我 feel 到哇，你現在很恐懼，你害怕得很重要，所以我們盡量即如果個關係合適的，譬如大家都是女性或者你是他媽，可以輕輕的擁抱，你慢慢來啊， 你很勇敢啊，這刻啊，媽媽在你身邊啊，即係依類咁嘅説話係好重要咯。咁、所以依個都係我哋需要學習嘅。就我以前都講過一句金句啦，就是、先處理情，後處理事。 嗯， 唔好咁快就話哇，我幫你出頭搞掂佢，邊個衰？即係呢啲係後來先再做。第一件事安頓咗個受害者嘅情緒先，咁依個好重要嘅。 好啊， 你覺得點啊？ 每樣嘢先聆聽去做咧，都真係可以帶俾一啲受傷害嘅人一個空間。那個空間好讓他慢慢講出來先，要和盤托出一些傷心事不容易啊，所以期待輔導者都有一個耐心的傾聽啦，咁樣。好，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周華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啊，下集再同周博士呢傾下偈，多謝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正喺埃及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以色列停止阻碍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古特雷斯先后与埃及总统塞西和外交部长舒海里会面，其中同塞西交流多个地区问题，重点涉及加沙局势。塞西向古特雷斯介绍埃及为促成停火交换被扣押人员，同埋向加沙地带民众输送物资所作出的努力。古特雷斯就重申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立即停火的必要性。古特雷斯其后同舒海里会谈，并且举行记者会。古特雷斯呼吁开放更多通往加沙的口岸和过境点用于物资输送，又表示联合国欢迎透过空投和海路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但强调最有效的方式依然是陆路。英国皇室前发言人哈伟森表示，外界应该给予正接受早期阶段癌症治疗的王妃凯特和丈夫王储威廉一家治疗的时间。哈伟森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形容，正接受癌症治疗的英皇查理斯三世非常有韧性，他不认为皇室会因为近期成员的疾病而变得更脆弱，只要度过目前的棘手时期，一切将会回复正常。 南韩政府与实习及住院医生围绕医学院扩大招生的争议持续，传媒估计在互不退让的情况之下，双方对视今日达到高峰。政府早前宣布本周起吊销违反复工令的实习及住院医生的行医执照作为处分。韩联社引述政府同医疗界消息，全韩40间大学医学院中的39间加入全韩医学院教授协议会，决定从今日起递交辞职信，并且缩短应诊时间。协议会亦都决定下月1号起最大限度减少门诊接诊量，将医疗资源集中在重症和急症患者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微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预报方面，是一股潮湿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500米以下。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咧，去到愉田苑同埋沙沥公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咧，去到愉田苑同埋沙沥公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依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仲有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万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全港18区的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的8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怎可以没了你的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这项盛事，感受最精彩的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艺术维港2024由今日起至6月2号，结合艺术、科学同科技元素，将维多利亚港两岸嘅海滨长廊转化为展示文化艺术嘅大舞台。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谦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 家，我心我城。 我有个高中同学在教委做嘢，雪碧升初中的事应该帮到手嘅，不如揾日我哋请佢食饭咧。 咁真系太好啦，麻烦晒你啦。 帮我哋嘅细路做嘢，又点会麻烦呢？ 韩科长对东艺有求必应，原因系乜啊？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7:38，今日今朝 spot 到你之前咧，咁啊，同小白可以讲啊，喂，今日翻工咧路畅通喎，因为 好咯， 好多细路仔都放假啦， 哦，咁早啊， 系啊。应该系啦，今日都路面嘅情况应该都颇为好嘅。如果冇啲路网嘅司机啦，冇啲乱咁揸车嘅星期一架叫做中运计啦，其实我估计咧今日啲道路情况咧应该都几好。我想问下你两位公子开始放假未啊？ 未， 系咩？佢两个都翻紧工啊， 翻工添啊，翻工又开心啦， 饮多饮多， 出身啦， 系啊，翻紧学系嘛？ 翻紧学，佢两个都翻学， 翻到听日。 佢好似系翻到礼拜四咁样嘅。 哦， 好似系啊！ 你学校，你公子啲学校都几刻苦啊！ 系啊， 好明显，好明显，其他学校应该都有啲放咗假。呢个就是主持人一个观察啦。好，转个角度同大家咧睇睇足球方面嘅情况。嗱，足球嘅情况方面咧，都系好多时候放紧假。点解咧？国际赛期啊嘛，咁啊冇乜波睇啊。其实礼拜六日，咁上个礼拜五咧，记得同时间咧同小白去讲咧，都话喂冇英超啊，冇西甲啊，冇德甲啊嗰啲，大家咧可以。歇一歇啦，咁样 系啊系啊。 咁当然你话喂，执都捞埋嗰啲国际赛，英格兰对巴西，巴西赢咗英格兰1-0，你都捞埋嘅呢啲执。 哇， 咁 系啦。不过嗰一场咧，其实都要讲翻咧，有位17岁嘅巴西小将啊，咁佢就中途咧就杀出嚟啦。 系。 咁嗰位巴西小将咧，佢就为系因为佢啊，所以咧就巴西咧竟然间可以喺系咪温布莱踢嗰场？ 系啊，喺温布莱踢。 系啦，温布莱踢嘅 前锋叫做恩。迪克啊， 哦， 恩迪克17岁嘅天才，被誉为咧大哨之后嘅第一人咁 样。系啊，不过你睇嗱，睇翻咧大哨嗰个嘅纪录啦，咁其实我记得佢最犀利咁，当然系其中就系佢啱啱喺巴塞，佢喺巴塞效力过一年嘅啫，应该系。咁我记得佢应该系出咗赛49场，咁然后有47个入球，唔知7个定8个助攻嘅。咁但系嗰一届咧，佢帮巴塞攞咗3个冠军。 哇！ 咁所以佢嗰个都非常之前无古人后无来。因为他当时讲是20岁，你20岁可以帮一队咁强嘅西甲球队去攞咁多呢啲嘅成绩咧，都相当之厉害。咁呢一位咧喺巴西对呢一个英格兰嘅一场比赛入边啦，咁佢今年只系17岁，咁亦都攞咗呢个咧即系同样啊吓喺呢个最年轻嘅入球啦，咁啊都系相当之犀利，咁啊击走咗呢一个英格兰。 系啦，咁睇翻啲资料咧，佢系17岁零246日嘅，啊帮到巴西入波咁样，嚟紧咧佢就会夏天啊。正式加盟呢个皇家马德里 啦， 系啊，咁样已经系签好合约噶啦，咁啊， 哇，签埋添啦， 系啦，依家咧就效力紧咧巴西，大家都识呢队波，彭美拉斯啊， 彭美拉斯知道， 彭美拉斯啊，咁啊，上年咧已经获得咧呢个皇马啦，用咗7200万嘅欧元，大概几千港纸啊，6.1亿港元咧就重金收购噶啦，咁啊，等到今年7月咧满咗18岁咧。 先可以加盟嘅、 嗯， 因為唔知係咪唔可以請童工啦咁樣啊嚇，咁啊所以喺呢個溫布萊嘅球場上邊咧，就製造咗最年輕嘅入球者嘅紀錄啊，就嚟自呢位17歲嘅巴西嘅天才球員。 好嘢啊！ 咁啊，我都睇翻場波少少嘅精華啦。講真，場波我就真係冇乜睇啊！呢啲國際熱身賽如果都要、 啊、 即係 都撈埋個 捱更底嘢去睇咧，就比較攰少少。不過咧，呢一場英格蘭嘅熱身賽。就惨嘅，因为咧阿沃加啦同埋马古尼咧都受伤，咁啊嚟紧嗰两日就会对呢、這个我冇记错就对比利时嘅国际赛嘅热身赛咧，咁啊呢两位嘅球员都唔可以上阵咁样咯，咁啊至于英格兰方面就哈利简尼就提早退队啊，咁啊翻翻拜仁嗰度咧就专心联赛，咁啊话佢 即系拜仁都好需要佢而家， 系啊，咁啊唔知系咪啦，咁总之是爷非爷亦都唔知道当中嘅玄机，不过调翻转头就真系，即系英格兰就少少屋漏兼逢连夜雨啦，一啲要将啦都唔能够踢到下一场比利时方面嘅热身赛嘅咁样，咁啊呢个礼拜都有好多好波，小白，因为咧世界杯咧亚洲区嘅外围赛咧都会上演啦，咁啊好多唔同嘅串流平台都会去播啊，包括咧泰国对南韩咧就系听日嘅8:30咧就会有得睇，依家今次咁啊泰国就都几劲嘅， 咦老孙会唔会踢呢场波？ 一定会睇啦， 咁好啦， 老孙啊，一定要担起队波啦，系咪先？ 佢越嚟越有大将之风啊！ 虽然踢热刺方面就未能够帮热刺拉升太多嘅成绩，但系热刺都问题都唔系冰封三日啊。非一日之寒，系咪 冰 封 三 尺啊 ？Sorry 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即系都唔系咁容易解决啦。咁啊，近排国际赛赛期都唔算太多亮点。你话欧洲赛方面要睇翻，都系得啲二三线嘅球队，譬如瑞典啊，对阿尔巴尼亚等等呢啲叫做喺个世界排名比较高少少咯。咁始终礼拜六日就俾大家歇一歇咯，或者聚焦入去马场咯。咁啊，琴日香港打比啊嘛，咁啊入场嘅朋友都几多啊吓咁。入到去沙田马场嗰度热热闹闹咁啊，振兴经济，又有阿 MC 张天赋入去唱歌、 嗯、 啊，咁啊啲富二代入到去又好 happy 咁样， 咁啊梗系啦， 马迷又好 happy 咁样，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啦，正所谓 系啦，又助兴又盛啊吓，咁啊头先你都有提过啦，原来佢嗰位17岁嘅小将就签咗俾皇马 啊 嘛，咁另外一位咧，皇马都系非常之想要嘅麦巴比啦，咁啊佢亦都喺报道嗰度咧就指出啦，咁啊一定咧就会离开呢一个嘅巴黎噶啦，咁啊但系佢会喺欧洲国家杯之前咧，咁啊公布到底佢跟住所属嘅球会系边一间？咁啊而家当然呼声其中最高咧，咁亦都系皇马啦。咁、 啊、 但系有传过其他球会嘅， 有 传过曼联。 我以为有系去沙地阿拉伯踢波啊，就突然间俾一队你都未听过嘅球队，跟住话重金礼聘去加盟咁样啊嘛。 跟住喺亚洲杯见到佢， 唉、哎、唔知道啊。今次今日人哋啲财力系好劲嘅，沙地阿拉伯就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啦， 系啊！ 最后其实球员都系打工啫，咁你打工为钱都系重要嘅。 系啊，去到嗰个位的而且确，即系金钱啊，咁啊，可能有好多人都赢过奖项啦，咁啊，都想即系为自己屋企人筹谋。 系，不过有啲球员其实去完沙特揾食之后咧，其实就仕途就麻麻地嘅。譬如你睇到即系、就是、我印象之中佐敦轩达神啦，咁啊去完沙特之后就即刻就英超球队都冇乜得落户。咁反而就要去咗荷甲，系、 哦、 啦，踢呢个阿积士咁样，咁、嗯、即系大家都知道四大联赛入边，你唔会包埋荷甲噶。咁、 嗯、 我就觉得呢位英格兰嘅球员，我都几欣赏嘅呢一位球员，其实有冇少少太早即系断送咗自己，或者放弃咗自己其中一个仕途咧？点解唔喺顶级联赛嗰度去多多去打拼，而咁快去咗掘金咧？咁呢个都系好多球评家嘅一啲观点嚟噶。咁掘金重要啲，定还是系令到自己嘅球员生涯可以更加辉煌、更加显赫重要啲咧？咁样 系啦。同埋我发觉咧，有个现象就系去到沙特踢联赛嘅好多球星啦，佢哋都几容易受伤。去到我唔知系因为真系系咪年纪大咗，定系点？奔斯马咁样啦，奔斯马其实一直以嚟都好 fit。佢喺皇马嘅时候，佢 真係差唔多場場波都有佢份。 但係賓斯馬喺嗰隊波唔係好夾得到喎。 係咯， 好似話想提早走先。 你諗下，又成日又識 lift 咁樣，咁啊，唔知係中間有咩懸念喺度啦嚇。係 啊。 咁啊，咁啊，轉個角度，我哋望一望呢一個咧，就係劍擊咯。咁啊，今日咧多份報章都睇到啦，就係、是女子重劍啊，世界盃南京站咧，咁啊，尋日就殺科啦。咁啊，港隊喺爭取巴黎奧運資格賽嘅關鍵戰嗰度咧，亦都喺團體賽啊嚇，團體賽16強咧就以33-45就不敵國家隊，咁啊，終於咧就係最後就以呢個第11名就完賽嘅，咁啊亦都咧就係失去咗呢一個咧就係團體賽嘅奧運資格嘅，咁啊見到咧女子嘅奧運嚇重劍奧運方面咧嗰個嘅責任咧就放咗喺江文蔚身上面， 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希望咧佢一樣打得好嘅成績啦。咁啊團體賽咁多嘅女將啊，雖然都見到佢哋係失望嘅，咁但係佢哋亦都好好啊。佢哋話到咧會將今次就好好地吸收今次嘅經驗，咁、希望即係放眼繼續嘅將來啊。 梗係啦，好啊，環節最後同大家跟進埋咧呢個 F1 嘅澳洲站啦、我哋都有啲同事咧過咗去睇呢個 F1 嘅澳洲站，咁啊普通話台嘅同事嚟嘅，咁樣係啊，咁啊特登打咗。卡噶， 哦，小曼啊， 另一位， 另一位， 阿波波系， 哦，系咩？ 系啊，系， 哦，之前我都成日听佢讲话，佢想去睇， 系啦，咁啊，佢都应该就嚟集齐晒喺成个叫做亚太地区啦， 系啊， 咁依家澳洲成日都踢亚洲杯噶嘛，咁都算澳洲系亚洲嚟噶啦，我估计咁样，即系大洋洲啦，旧时就叫系啦，世界一级方程式嘅赛车，琴日系咧澳洲站正赛啦，咁啊红牛嘅韦斯塔本咧个战车咧就起火。是 on fire 退赛，着咗火，着咗火，九连胜啊告吹啦，咁啊结果咧，法拉利啊嘅沙恩斯咧就力压对手啦，咁啊即系夺冠啦吓，咁啊串 Q 噶吓，咁法拉利爆 Q 啦，咁啊韦斯塔本啊头先讲咗啦，即系架战车起火啊吓，咁啊麦拿伦嘅罗利斯咧就有季军啦，咁样睇翻咧两个礼拜前咧因为啊盲肠炎入咗医院做手术嘅。喺车队嘅车手，沙恩斯咧就正赛咧就攞埋个冠军。 哎哟，咁真系冇嘢啦！ 系啦，搞一搞田盲抢咧，即刻搞掂咗啦。原来咧呢、這个睇翻咧，佢哋啊即系嘅车队串 Q 咧，已经系两年前噶，已经系2022年啦。巴林站咧首次啊包办咧冠军同埋亚军噶啦，咁所以咧都系得来不易啊吓。今年咧嘅 F1 嘅赛事都系风起云涌啊，究竟系传统车队赢啊，定还是一啲后？起之秀有机会追得到咧，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咧呢个 F1 嘅战报，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收起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透明，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低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他都不知情，只配默默渴望，默默苏醒。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但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生穿透的。 声借住我，随便一句就来给我伤害，不知想也贪爱，只盼得到总击受挫。只怪是我不去讲清楚，无用多于一个，无用这个，剩我一线全部的 支持严明熙，有呢首作品《透光者》。 晨光第一线 ，Vicky。 熱辣辣啊！今天真的好熱啊！你那邊熱不熱啊，小白？ 熱啊！ 大埔那邊 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咧，琴日我都沖咗兩支涼。 我琴日原來成日晏晝都喺個室內嘅地方做嘢，可能就唔係好感受到個熱力咯。係到四點嘅時候工作完成咗，跟住出翻去户外嘅時候就覺得熱咯。但係因為由A 地方去 B 地方都有駕駛啦，跟住聽收音機講咧，個個嗰啲新聞都講啊，即係。话哇创咗几多几多年噶、 啊、 最热嘅三月，哇创咗140年啦、 啊， 最热嘅三月啊咁样， 系啊， 三月系未试过咁热嘅咩？小白， 三月冇，我哋成日都话 咁高， 未食五月粽啊嘛，咁啊即系仲系有少凉意咯，应该系 收埋啲衫住咁样噶嘛， 而家都唔知真系收唔收好。 系啊，其实咧就系、是、即系睇翻新闻报道啦，即系都有讲嘅，其实咧对上嗰一次三月最高嘅纪录咧。你哋估下系几耐？ 对上一次啊， 1973年。 系啊，头先佢讲咗百几年前咯， 系啊， 佢好夸张。 1973系未够一百， 未够。1973最高纪录咧就系30.1度， 哦、 但系我哋琴日咧再高多1.4度，31.5度。 哦，嗱，我睇翻个内文啊，可以同大家去讲翻啦。嗱，头先 Vicky 讲嗰个咧就 系 1973年3月31号嘅，当日咧就录得30.1度，呢、這个纪录咧就维持咗51年， 哇， 系51年。咁如果话成个月嚟计咧，就系、是、咧。最高月份嘅三月就 系 1884年， 哦，嗰、那个 就 有记录以嚟咧，三月份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140年。140年系咩嘅产品咧？就是、我哋都未出世嘅， 咁一定系噶啦， 未出世啊， 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琴日咧，我自己热到咧， 半个朝代添啊， 都已经咧要开风扇瞓啦，甚至咧瞓咧都瞓得难入睡啊，又唔系话差几难入睡。 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冷气啦， 系啊，我就唔想住，我又唔想咁快住开风扇咯，咁样咁。其实天气热咧，的而且确系会令到我哋，哎呀，好心烦啊，瞓咧都瞓得唔好咁样啦。但系最近咧，就有一个大家都几hit。即係大家咧都會喺度講緊一個係啦，一個廣傳嘅一個叫做美軍睡眠法，究竟係咩嚟嘅咧？其實呢一個咧就係美軍士兵設計一個嘅睡眠法，就係代表喺一啲環境可能好嘈啊，可能個環境好激烈入邊咧，你都能夠容易入睡嘅。咁我睇佢嘅時候咧，睇呢一個嘅睡眠法咧，其實唔係一啲咩特別嘢嚟嘅喎， 就係唔係咩特別嘢，我都試過幾次，所以佢都唔係特別幫助到你睡眠。係 咪嗰啲咩特別呼吸啊嗰啲方法啦、啊？ 因為我見佢呢一個嘅睡眠法咧我哋戏剧嘅热身里面都会做到嘅。 等 Vicky 讲出嚟先、可能你都有试过， 可能你 都會 有 少少都有 系咯。咩咩吸几多秒，呼吐几多秒，唔知 好似唔系， 唔系唔系关于呼吸嘅。佢就系想咧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咧，能够令到我哋集中精神啦，去帮演员咧去放松身心，即系喺戏剧上面咧系会咁样做嘅。咁但系而家咧原来都有多咗个名，就系、是、叫做美军睡眠法。咁系咩咧？就系、是、咧。 在一分至到一分半钟里面，你要令到自己的思想空白。嗱，而家朝头早啊，大家可以试下今晚试下系咩嚟嘅咧？就系瞓喺个床嘅时候，想象自己瞓喺一个湖边，又或者瞓喺沙滩上面。 啊、哇，沙滩哦，沙滩哦，都好，因为我都炎热、 哦、即系其实咧， 但系你要喺度继续想象，就系你会有一啲海风吹过，啊、有一啲湖边嘅嗰啲水声听到嘅，系、 啊、 啦，你会好舒服嘅。咁但系咧，唔系话你一时间就得嘅，就要练。连续练习六个星期， 哇！ 但系佢个成功率 咧， 系达到96%，系可以令到你之后咧可以随时咧，就系当你好想进入呢个幻想嘅空间嘅时候咧，就可以快啲瞓翻。 我睇翻嗰啲原理咧系咁样嘅，因为你都知道行军啦、军队啦，唔系成日都有高床软枕啦。咁譬如你喺地下都要瞓，咁点样可以叫做假想嗰个情景系可以令到你容易啲入眠咧？咁好似 Vicky 咁样话斋，就系即系你用啲时间就沉浸，叫做沉浸式睡眠，就系、是、觉得自己好似喺水入边咁凉浸浸。咁你营造咗呢个脑内嘅空间环境咧，咁久而久之，你就一有呢个情景出嚟，即系一有啲凉浸浸，好似喺水嗰度咧，你就容易瞓到啦。呢个就被坊间嘅人形容为头先 Vicky 讲个瞓觉嘅方法。 我训练一耐会变成 inception 咁样噶。 你试下咯，你试咗六个星期话我哋。 戏咁样， 不过都好难嘅，试六个礼拜。 唔系噶，我想话咧喺戏剧训练。 你头两个礼拜都话，头两日啦，都话有啲心机去搞。 我想话咧， 六个星期 喺戏剧嘅训练里面咧，都有阵时咧，当你好攰嘅时候去做呢一啲热身嘅时候咧，系真系不自觉会瞓着咗噶。咁当然。 都系攰啫。 练习嘅时候你唔系自己同自己讲噶嘛，因为你会有个导师去引导你去进入嗰个状态咁样嘅。咁但系咧呢一样嘢，我觉得如果你话小朋友唔愿意瞓觉，你试下今晚试下咁样去同佢有一个想象嘅时间。 你都话要六个星期啦，你讲嗰个快餐喎，对细路仔。 试下嘛，你可以试下嘛。咁但系当喺咁热嘅时候咧，除咗有呢一个嘅睡眠方法咧，都有几样嘢提下大家嘅。咁就系可能系避免喺夜晚做一啲嘅剧烈嘅运动啦，即系譬如你唔好夜晚。临瞓前一个钟走去跑步咁样，咁同埋瞓觉之前咧两个钟头唔好食嘢，咁但系第三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佢话你试下可以将自己嘅嗰个床啊，即系如果你系瞓碌架床，你瞓开上架床嘅，不如试下瞓下下架床。如果你系地下咧有空位嘅话，不如你尝试下尝试用呢一个床垫放落个地下度瞓。 哦，点解咧？ 系啦，究竟点解咧？原来热气因为会向上升，但系冷空气就向下。 我以为系咩伪论咧？ 唔系噶，但系呢啲系生活知识嚟噶。 你啱唔啱？我又冇话你错。 呢啲都系应该系传统智慧啦。即系头先未用咗嗰四个字去形容。形容就系高床软枕嘅，咁可能即系高啲嘅床系相对即系唔会 热啲， 热系啦，即系会凉快啲啊！ 我打地只啊，跟住喺雪柜攞两桶冰出嚟话俾你听，我地下寒添啊！ 系咪高？唔系啊，佢 冷空气向下降。 你而家话高啲好啲定系低啲好啲？ 低啲 好 啲 啊，系嘛？ 系啊，因为热空气系向上升，咁所以咧，你尝试下调整下啲床架啊，将啲床垫啊放落个地下嗰度，然之后贴近个地板多啲，凉快啲。 所以咪话咯，嗱，我咧就瞓地下之余咧，我再去便利店买包冰。摆喺侧边，哇，冻醒啊！话俾你听，夜晚 跟住再开埋个风扇，吹嗰啲 咁冻啊， 干冰出嚟，哦，好舒服啊！ 可以养只企鹅添， 唔系咁，但系呢个复杂咗啦。但系大家都可以，即系今晚嘅时候，如果真系天气好热嘅时候，都可以不妨 试一试我 用下呢啲几个唔同嘅方法。咁因为身体状况都系因人而异，揾翻自己一个睡眠方法都得啦。 境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8:11啊，呢、這个环节咧，今日当然要请嚟啦，我哋嘅嘉宾啊，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上个礼拜啦，日本央行议息之后咧，宣布加息，并且咧结束咗接近八年嘅负息政策。点解日本加息之后日 yen 咧不升反跌咧？原因何在？交俾温生分析，唔该。 系啦，我相信呢个问题咧，好多人都会感觉到相当之诧异嘅。咁最重要嘅原因咧，就因为上个星期我哋见到咧，日本央行冇错系结束咗佢嗰个负息嘅政策。咁咧，同埋咧，佢亦都系将佢个购买日本 ETF 嗰、那个股市嘅 ETF 嘅购买咧，系将佢亦宣布咧系会将佢终止嘅。咁亦都会结束咧呢一个即系将嗰个十年国债嘅日本嘅十年国债嘅知识率控。就是 1% 以下这个做法也都将它结束了。但是呢因为今次是日本17年来首次的加息，还有呢也都是在17年里面有8年呢个日本嘅息率咧系处于负息啦，咁呢样嘢完全都结束咗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日本央行咧就担心啦，就可能咧咁大嘅转变之下咧，可能会令到市场咧会有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会发生啊，令到佢难于控制，咁所以咧佢喺加息。同時咧，佢就警告市場咧，就話咧，唔排除咧，會繼續咧，現階段咧係會繼續咧係會大舉量寬啦。咁同埋，如果個債息率上升得急嘅，咁佢更加唔排除咧會加大嗰個量寬嘅做法咁樣。咁所以咧。当加息咧，一方面咧系的而且确咧系抽走咗市场上嘅日元嘅供应，咁但系咧同时间地咧，由于佢维持嘅大量嘅量宽，即系大量嘅印银纸啦，咁就喺个令到市场上咧系充满日元啦，咁所以咧呢个系解释咗呢个日元咧系跌嘅原因，咁但系唔好忘记啦，咁呢个我相信佢只系一个短暂嘅做法嚟嘅，系一个过渡性质嘅做法嚟嘅，个目的咧就系惊喺17年来都未加过利息，一加之下市场可能会有啲难于估计嘅事情会发生，咁所以呢一样嘢，我相信即系一个属于短暂嘅因素嚟嘅啫。 嗯，转个角度睇埋咧，联储局咧上个礼拜四嘅议息啦，由你嘅角度出发去观察咧，当中联储局有啲咩重点咧，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咧？ 我相信咧有三点咧值得我哋去留意嘅。第一点咧就系联储局咧就系保持咗佢今年减息三次嘅预期。咁呢一样嘢咧就打破咗先前咧一啲嘅市场嘅猜测咧，就谂住佢咧可能咧冇减息三次咁多，可能减息两次甚至乎更少。咁而家联储局咧就维持翻佢三次减息嘅预期。第二样嘢咧就系佢鲍威尔咧就警告大家啦，就话咧量宽嘅紧缩嘅政策咧快将会放慢啦。咩叫量宽紧缩政策咧？我哋知道咧喺疫情期间咧就联储局咧就大举咧就系印银纸嘅，咁咧就到佢要加息嘅时候咧，佢都同时间地咧系将呢一个嘅过多嘅市场嘅资金系将佢抽走嘅。咁而家咧佢嘅意味着咧，佢警告市场咧就话咧佢抽走嘅资金咧会慢慢咧系会放慢，即系会停止抽走啦。咁呢样嘢咧系佢第二样嘢即系警告市场噶。第三样嘢咧，佢讲得好有趣嘅，佢咧就估计咧。即係聯儲局估計咧，喺佢最睇重嘅 PCE 嗰個通脹數字嚟講咧，去到今年年底咧係有機會只係降到 2.6% 嘅啫，就比起佢上年12月當其時估計有機會降到去 2.4% 咧，仲要高嘅。嗱，唔好忘記，而家我哋手頭上掌握嘅咧就係美國1月嘅核心嘅呢個 PCE 嘅通脹數字，就而家係企喺 2.8% 嘅。咁即係話從 2.8% 其實係争 0.2% 就到 2.6 噶啦，咁即系话只要美国嘅通胀略为落少少，联储局咧今年里面咧就会愿意咧系减三次利息，咁即系话佢今年减三次利息个机率系相对系大嘅。 嗯，咁啊转个角度睇下咧，上个星期啦，瑞士咧就突然宣布啊减息25基点啦，将佢嘅息率咧推升到 1.5% 嘅水平啊。随住咧瑞士央行嘅行动啊，市场咧随即咧就估算啊欧央行啦，同埋咧英伦银行咧都会好快去 follow。咁啊，温生你嘅睇法系点啊？ 嗱，瑞士咧的而且確咧，就上個星期咧就係宣布咗減息啦，減咗25个基点，將佢息率就壓到嚟 1.5% 嘅水平啦。咁係七大主要貨幣嘅央行裏面咧，係即係首個係即係作出減息嘅。咁瑞士減息咧，就唔代表歐洲同英國可以減息。點解我咁講咧？因為瑞士二月份嘅通脹率咧就係 1.2% 嘅，咁已經喺佢嘅央行所制定嘅2% 嘅目標範圍以下。这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呢，佢个通胀率呢应该是连续9个月呢是处于2%以下。咁所以呢样嘢又系一个好唔同嘅地方。相反嚟讲，我哋而家见到欧洲个通胀率呢，欧元区个通胀率呢系企2.6%。英国个通胀率呢就企3.4%。咁所以呢亦都解释咗点解瑞士有能力去咁快作出减息，但系欧元区同埋英国未必有咁快嘅能力去作出减息嘅原因。咁就喺今而家要留意嘅呢就系当然啦，就而歐洲央行咧，我相信佢哋都明白一個道理咧，就話如果佢減息係快過聯儲局嘅話咧，好大機會會令到佢個貨幣會下跌啦。咁到期時令到佢通脹咧，個入口通脹咧就更加難於控制。咁所以呢個我相信咧，就歐央行同埋英倫銀行咧，唔會話咁早減息嘅。咁我唔排除佢哋會去到6月份啊，同聯儲局嘅減息嘅時間咧差唔多先至會減息。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個貨幣咧，我覺得再由而家個水平再大幅跌嘅可能性就唔系咁大啦。 好啊，咁我哋又转个角度咧，睇下今个礼拜咧有啲乜嘢嘅市场焦点值得我哋去关心，好唔好啊？ 嗱，今个礼拜咧，今个礼拜五咧就要留意啦，因为今个礼拜五咧就美国咧就将会公布呢一个嘅二月份联储局最睇重头先所讲嘅 PCE 嘅通胀数字。咁而家市场估咧呢个数字咧将会按年比咧就维持，即系核心嘅通胀数字会维持翻喺2.8% 嘅水平噶。咁另外咧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系瑞典啦，因为瑞典央行咧喺今个星期三咧就将会议息噶。咁瑞典央行其实议息一向都唔需要太过理会啦，我哋好少买瑞典克朗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啱啱上个星期瑞士先宣布咧系减咗利息，咁大家又关注咧就话瑞典咧又会唔会去减息咧？嗱，如果瑞典又减息嘅时候咧，咁当然咧又会加强咧市场咧对欧洲啊会唔会尽早减息嘅可能性。咁但系我要提提大家啦，瑞典而家嘅即系个核心嘅二月份嘅核心嘅年通胀率咧就系3.6% 嘅，咁所以咧呢个咧就令到瑞典就相信就冇咁容易可以作到减息嘅情况嘅。 是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温卓培先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啦。温生，我哋隔个礼拜再同你倾嘅，因为下个礼拜系复活节补假啊，咁啊，预祝你假期快乐先，多谢晒你， 拜拜。 你说我是贱烂。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是不落雨的迷惘，渴望有人给我答案，做个了断，安慰的话听腻了。 成透明，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幻想无限的漂亮，人间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望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穿越一片晚霞，不要像是心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即係好啦，今日有大概五分鐘時間咧，同拍檔朋友咧可以一齊隔下價嚇。 係 咁啊，揾嚟咧報章啊嚇，咁啊善用呢個旅遊保險啊家庭版嘅優惠咁樣。嗱、下個禮拜咧就復活節啦，咁啊清明節好多朋友咧都會選擇外遊噶咁樣，咁啊一家大細咁樣出去叫做遊歷下啦。咁始終假期嘅日子都多啊，你話去三四日假期，跟住有兩三日留翻去香港消費，都係不為過嘅咁。好啦，咁啊，原来咧家庭旅游保咧好抵嘅，即系抵过咧平时个人 自己买两保，系啦， 系啊，即系争好远， 即系团体咁样买咯。 我自己咧就未有小朋友，一阵可以同小白咧逐一去讲下。嗱 ，Vicky， 我同你咧都可能系自己买啦，或者帮另一半买啦，咁都系咧大概，譬如亚洲地区嗰啲就大概百零蚊咁样啦。咁如果你话喂买到去欧洲嘅，咁可能就三百零蚊到啦。你都有咁嘅买保险嘅经验噶嘛？系嘛？ 会啊， 即系旅游保嗰啲店。都要唔多唔少都要啦， 系一定 要，系啦，咁啊，但系咧，原来咧，家庭客咧就抵好多嘅，咁家庭客咧系成个家庭啦，亚洲区地区咁样啦，大概都系三百零蚊，咩叫三百零蚊啊？包咩？就包两个大人，两个细路仔，咁啊，好似 为我度身订造咁样， 几抵玩，系啊，所以我 两个大人两个细路， 系啦，所以我先讲俾你听，小白，因为 生多个都唔得， 知道你嚟紧咧。 都出發啊嘛，出發有啲地方去玩下啦，同屋企人放鬆下咁樣。咁我幫你睇翻咧，有啲保障多啲，都係成個 family 去計咧，都係講緊$377。 哦，咁個價錢都係吸引喎、 啊。係、啊、因為你每個人都起碼當人頭計都唔使$100一個頭。 係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都好似 OK 喎。咁嗱，當然啦，每個叫做旅遊保險嘅產品都有唔一樣嘅、 嗯， 有一啲咧就醫療嘅保障咧就幾高嘅，去到成200萬嘅咁樣。咁、 哦、 有啲咧就行李同埋財物嘅保障都幾高嘅，有啲去到成$20,000行李同埋财物嘅保障嘅，咁、 嗯、 都几好啊！当你个名牌行李箱再加埋一部智能手机电话， 系啦， 如果真系两样都唔见晒 嘅， 咁你都$20,000都算系叫买个保障啦，即系冇话攞突嘅。有阵时香港人嗰啲心态就系唔得，我冇咗$20,000要攞$40,000。咁大佬，你買保險，大家都係買個 safe 啫，唔係幫你賺錢噶嘛。 嗰、那個唔係一個回報嚟噶嚇， 係啦，唔係回報嚟，唔係投資嚟噶嘛， 個保障嚟噶， 投資嚟噶嘛，一個保障啊。 就要睇緊自己嘅財物。 知大家中意揾錢噶啦， 係啦。咁當然啦，有啲就再誇張啲嘅，即係頭先講嗰啲係基本入門級啦。你話我有啲家庭客想買多啲嘅保險喎，咁樣去到咧接近成$900+都有嘅，即係$900一次嘅呢個環球嘅一啲叫做標準嘅保險計劃啦。咁呢啲就誇張啲㗎啦，因為咧喺嗰個取消同埋縮短旅程嗰度嗰個保障咧，都接近成$50,000。 嗯， 有陣時大家都驚啊，譬如去到周邊地區去飛嘅時候咧，你驚當地可能有落雨啊，或者有地震啊，咁飛唔到啊，或者延遲咧，咁呢啲機票都幾係噶嘛， 嗯、 即係唔係個個一諗就 又或者突然之間又要住酒店啊，咁你一 book 嘅時候，如果得翻嗱。我揾嗰啲廉價少少嘅酒店冇曬房啦， 係啊， 佢得翻個五星級嘅，咁你焗住要住，咁你住唔住定係瞓機場啊？ 咁梗係瞓酒店啦。 係啦，咁如果你有個保障嘅話，你有五星級嘅酒店。你都要住一晚嘅，咁你又可以好开心咁住啦。 系啊，即系会好少少咯。嗱，我帮大家格价咧，就1、2、3、4、5、6、7唔同嘅保险公司噶、嗯，就唔系讲紧净系一两间保险公司攞出嚟嘅。咁所以个基数都系大嘅。咁、嗯、所以大家去揾资料嘅时候就系、是。再仔細啲去睇下、 嗯， 即係主持人只係講個概覽出嚟，大概係點？嗱，講翻頭先嗰個縮減縮短旅程啊，同埋取消嘅最高保障額去到$50,000，我都覺得係啱數。因為有陣時咧，你飛遠少少咧，今時今日咧，其實疫情過後咧，啲機票咧唔平噶。我有幫大家睇過，譬如飛張加拿大嘅機票咧，即係直航啊起碼咧$10,000起跳嘅、 嗯， 一個人啊，咁如果你兩公婆飛咧，就$30,000噶咯，連埋小朋友飛咧，噼里呱啦夾埋就真係$50,000咧，佢就冇計錯數嘅保險公司，計錯數咧永遠都係消費者嘅啫， 人哋有精算師喺度， 係啦，即係永遠計錯數就係我哋自己，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嚟緊譬如父子假期或者清明假期，你話去外遊嘅時候，我都幾建議大家，喂，有呢啲咁嘅保障都可以試下買少少，點解啊？咁你起碼咧行程有落差嘅時候，或者咧出咗少少問題亂子嘅時候咧，都有啲金錢嘅少少補償到你咧，就令到你嘅旅程咧就可以較為愉快一啲咯，同埋較為安心一啲咯。大家都係買個保險，買個保險都係求個安心啫。好啦，最後祝大家咧想飛嘅咁啊，旅途愉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数字显示，去年整体科技罪案有34,112宗，数字较前年同期上升50%，损失金额达到55亿。当中牵涉系统入侵案件有37宗，较前年同期上升54%，涉及损失达到210万。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陈纯清相信，涉及系统入侵案件的数字未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因为很多时企业受到网络攻击，未必即时向警方汇报。 有关网上户口被盗用，包括社交媒体被骑劫的案件，去年有3434宗，较前年上升超过20倍。陈纯清说，有关案件近期有回升的迹象，特别是有关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的情况很显著，相信和市民使用公共设施进行网上活动的时候被黑客入侵等情况有关，提醒市民需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建议市民应该用高强度的密码，另外启用双重身份验证，防止未经授权的登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俄军战机星期日在巴伦支海上空拦截两架抵近俄方边界的美国军机。声明说，空域监控设备在巴伦支海上空发现有机群目标正是靠近俄罗斯边界。俄军一架米格31型战斗机随即升空识别，确认目标为两架美国空军 B1B 型战略轰炸机。当俄方战机接近的时候，美国军机改变飞行路线，调转方向远离俄罗斯边界。声明强调，俄方战机在飞行过程中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正在埃及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以色列停止阻碍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古特雷斯先后同埃及总统塞西和外长舒海里会面，其中同塞西交流多个地区问题，重点涉及加沙局势。塞西向古特雷斯介绍埃及为促成停火、交换被扣押人员和向加沙地带民众输送物资所作的努力。古特雷斯重申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立即停火的必要性。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1， 日元 151.44， 瑞士法郎 0.899， 加元 1.361， 人民币 7.23， 英镑对美元 1.26， 欧元对美元 1.081， 澳元对美元 0.6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40834点，跌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5.49美元，卖出2166.1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啊，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较早前沙田路去翻思瑞方向，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仍然影响到沙沥公路啦，去翻思瑞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沙田路去思瑞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啦，去思瑞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翠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海荣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 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啊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彩怡花园啊。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彩虹村的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彩怡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本分错。 Cloud 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 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以动画就为引子，讲述在基本法之下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怎样扎根发展。 猫头鹰博士深入浅出演绎相关条文。 特区政府一直履行基本法内的责任，制定不同劳工法律和政策。 今个星期的嘉宾是菲律宾裔警员易天基和资深记者李九哥。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我们的基本法。 逢星期二、四上午十点五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正啊正啊，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同屋企人又或者朋友咧，就影一张合照。 哦、 我系最中意自拍啊，同身边嘅朋友影相噶啦。 可唔可以唔好成日下都系自拍咧？即系影相系真系又搵人揸下机，又或者去吓影留影咧。嗱，我自己都几中意咧，一家人去影留影嘅。 我有试过啊， 系啊，你都有试过。 我带埋只狗啊，嗰阵 时。其实好玩嘅。我就上次嗰个影留咧，就未可以带埋宠物嘅。咁、但系其实我谂住下次再影。屋企人嗰个家庭照嘅话咧，又揾一间影楼啦，跟住嗰个影楼咧，仲要系可以咧有埋宠物嘅，系、 哦、 啦，真系两样嘢嚟噶，因为喺个过程入边都系玩啊，都系玩乐嘅，因为一有小朋友，一有又有宠物嘅话咧，系个气氛一定开心嘅。 系，同埋去影楼影相咧，有啲特别嘅，就系、是、你哋会一齐咧喺事前同屋企人夹着咩衫啊，影咩风格啊，即系譬如诶、哎，我哋要白 T 恤牛仔裤咁样嘅，咁你会喺个过程大家有沟通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都好喜欢呢个过程啊，系、啦，可能系米色通嘅咁样，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影 poster 咁样，咁但系就变咗呢一样嘢咧，系同屋企人去做啦。 係喎，我有去嗰啲影樓咧，佢入邊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嗰啲 studio 啊，嗰啲 studio 咧都有唔同主題嘅，有啲咧就可能會係似係嗰啲譬如英倫風格嘅， 係咯， 咁有啲咧就同你玩沙灘風格嘅喎，跟住有啲咧就直頭連埋啲超級英雄嗰啲咧，啲 pop 士都擺埋喺度嘅， 又可以俾你扮啲乜名乜名嗰啲， 係啊係啊，即係佢有好多嘢玩嘅，咁甚至乎有啲咧佢哋做好多唔同嘅叫款式咧，就小朋友譬如畢業嘅話咧，小學畢業啫，你或者係幼稚園畢業啫，佢都已經咧有呢一類型嘅服務咧，就話嗱，我哋可以幫你就準備定四方帽，或者本身你幼稚園嗰頂四方帽你就拎過嚟啦，跟住我哋後邊咧又有咩佈景啊，可以換嘅，可以換嘅，跟住就可以一齊同佢影翻張畢業相，特別嘅畢業相咁樣。 不過除咗咧即係請攝影師嚟到去幫手影之外，其實而家咧多咗係自己影啊。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係 book 個 party room， 因為 party room 咧而家嘅 有好多主題嘛， 係啦，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可能你就 book 咗，然之後有個腳架，你用手機而家影相都好靚啦，倒數十秒自己嚟都得，就咁啊平啲，經濟啲。 同埋有陣時候我見出邊啲 KOL 啊，有陣時佢啲打卡啊，或者佢啲 event 啊咁樣，跟住咩葉咩啊？ 葉佩文咯。 葉佩文即係咩意思啊？ 一個 terms 咯。 即系咩嚟噶？ 即系佢收钱，然之后咧，佢就会帮佢卖广告，又写篇文，影到好靓相 嘅。我真系唔识呢个 term， 呢、 這个 新 听过， 唔系人名嚟。 系咩？我以为你， 我真系以为人名啊！ 我即系如果唔系阿 Eric Cott 打电话，早流流打俾我， 响嘅 喂，我就蒙慧亮，佢就郭伟亮就打电话俾我话：喂，做咩 O 仔？做咩朝头早提我老婆？原来系咁嘅意思。 系啊， 咁你讲清楚，好等。 系而家 KOL 都会用呢个 term。 哦，原来咁，我哋就证明我。唔系啦，所以我哋就连呢啲都唔识啦。咁我哋学下嘢， 系啦，佢哋就会去呢啲影楼自己影嗰啲 product 啊，即系嗰啲产品啊， 或者去 event 嘅时候带住个 full top 咁样，以为乜嘢事咧？以为港文版记者，但系原来唔系。喂，话说咧，琴日咧，我有个朋友咧，就系嗰啲前主播个先生啊，开咗间美容铺咁啊，大家上去就恭贺一番啦，咁样即系开张大吉啊，咁样嗰啲啦。咁跟住咧，哇，我发现咧，大家对影相咧，今次咁都好。好有要求嘅， 系啊， 即系咧影好耐嘅，即系攞住个手机咧影啊，影完之后又大机影啦，跟住手机睇完之后咧，女士们咧仲会 check 相啊，即系睇一睇 O 唔 OK？ 因为我哋咧男人咧就少啲嘅，即系通常人哋一影完之后，你系咁揿啦，揿四五张，你总有一张啱我哋心水噶嘛，但系咧。女士咧，琴日真系影得比較多少少時間啊！我自己覺得，同埋好有執著嘅。 而家啲女士咧，佢哋直頭咧，你就算攞你部機影相啦。佢會 check 你部機張相啦，然後唔好嗰啲咧，佢會幫你 delete 埋。 所以咧，我而家咧即係影相，譬如琴日同啲某啲女主播啦，即係前女主播影完相，跟住我send俾你啊，你睇下得唔得先啦。咁佢睇嘅過程嘅會微調一下啲光暗啦。 係啊，你微調得好犀利啊！ 除咗光暗色啊，我覺得角度都好重要。即係有一啲譬如你影到佢咧，佢至中嘅上面啊、下面咧都留空咗好多位咧，我哋女士咧仲會執著個構圖，就係可能上下咧做。会放大少少，等上面嘅可能天空啊、地下啊、下面嘅地下就校翻少细少少，唔好留咁多空白位咁样。构图都好重要噶， 系啊，构图好重要的。 呢个 Ficky 转头话你知系嘛？点样可以有一个好嘅构图啊？今日转头话你知就系交俾你去教大家点样去构图同埋拍摄嘅技巧系嘛？ 系啦，因为我咧多数影相要求我身边嘅朋友咧都唔系影好多张嗰啲嚟嘅，咁但系我自己就会微调咯，可能啲角度攞得唔好唔紧要，我咪自己校翻个大细。 哦，即系佢大细啫，角度又冇得教嘅，如果影咗嘅话， 而家都有啲可以有噶。 哦，你讲我少少啫， 微调咯，只可以，但系有啲唔同嘅应用程式都可以做得到嘅。 Ficky 系靓女啊，唔使微调嘅， 唔使啦， 嘅光暗啫，微调。 我都唔使啊，因为我放弃咗啦。 唔系， 我 系咁都靓仔 嘅啦，而家 大家都靓，大家都靓，大家都靓， 好啊。咁啊，今日同你嘅屋企人同埋同你嘅朋友咧，影张靓相，开开心心啦。 两旁只要迎接。 像传说的是浮现在熟悉的眼前，是自与是情节是陶醉的事，眉目互动都仿似是未知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最近咧，即系屋企嘅小朋友咧，就都系睇卡通片啦。 系 咁睇卡通片嘅时候，俾佢揿下揿下咧，突然之间咧。竟然间咧，佢哋就爱上咗其中一个嘅英雄人物。呢个咧动漫嘅英雄人物系边位呢？就系蝙蝠侠。咁我哋睇嗰个嘅动漫版本咧，系80年代嗰个版本嚟嘅。 哦，即系灰色衫嘅，蓝色头套嘅， 又未去到嗰个咁高嘅，嗰个又再旧啲。 我讲嗰个再旧啲， 你讲嗰个我知道。 好旧噶，嗰、那个真系旧得好紧要。佢唔系黑色衫噶，佢系灰色衫噶，唔知道蓝色头套咁样。 佢嗰个都系灰色衫，灰色衫、黑色斗篷同埋黑色头套，然后黄色皮带， 系啦， 嗰只嘅。 佢系戴住对胶手套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第一二代元祖好，交翻俾小朋友。 咁嗰个系八十年代唔知道中咁样嘅， 系系。 我记得咧。我有同我仔仔讲，你中意睇呢个嘅，点解？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啦，這个呢个咧。 是我細個睇嗰個版本嚟嘅。咁而家佢咧有陣時會食飯嘅時候都想要求我可唔可以開翻嗰個嚟睇啊？ 但係點解嘅？因為依家古老檔時 唔係啊，俾佢撳下撳下，攞住個 remote 撳下撳下，佢又覺得 揾到啲舊嘢，係 啦，覺得都幾得意。因為其實喺佢嘅世界咧，佢唔會諗係咪四比三，係咪十六比九，係唔係有啲咩係咪新拍嘅？佢唔會諗呢啲嘅，可能佢淨係撳個出嚟睇，好睇，咁佢咪繼續睇咯。其實就係咁單純一樣嘢，佢就冇篩選過。嘅咁样，咁啊咁啱啊，俾佢撞手神啊，睇到我睇嗰个啦，咁样，好啦，咁喺入边咧，其中一个角色咧，啊，估唔到佢又记得喎，咁啊，好似中文译嗰度双面人， Two Face 咁啊 ，Two Face 喺呢一个系列嘅对电影入边咧，都曾经拍过真人版啦，咁样，咁 Two Face 咧系一个好，我觉得系一个悲情嘅人物嚟嘅，咁当然系 个佢嗰啲叫做歹角咧 ，DC 嗰啲都好多悲情噶，系好多悲情人物噶，咁佢即系当然。以前也是檢察官啦，咁但係因為一次嘅意外，咁啊即係變咗兩塊面左右兩邊唔同嘅咁樣，冇錯啦。左右兩邊亦都喺讀心術嚟講咧，原來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叫做思考模式，去到俾嗰個讀心術嘅人嘅，因為左邊嘅面同右邊嘅面咧，就正如好似 Two Face 一樣，咁佢左右兩邊咧係好似一個代表住佢嘅善良、佢嘅內疚同埋佢嘅愛，但另外嗰邊咧。就是代表住佢嘅邪恶、佢嘅诡计，同埋对呢个世界嘅愤怒嘛。 咁系啦，咁两边又好咧，大家就要即系听清楚小白以下落嚟咁样讲下。 首先要识得分左右。 系啦系啦，啱啊，咁啊啱啊。我自己有阵时都唔 系 好识分。 点啊？你揸车 嘅？唔系噶，我有一个方法噶。嗱，如果你写字嗰一边笔咧就系右啦，咁你写字 你小心啲人左右啊。 哦，唔系。咁另外嗰边咪阻住晒咯，你要记住阻住晒，系啦，阻住晒就系左手咁样。 嗱，呢 个 系 少少方法。 主持人 Fiki 嘅 分享吓，我分享 即系应唔用得到啊？再谂下，大家思考下。好，讲翻呢个双面人 Two Face。 咁有啲 theory 嘅，个 theory 就系话人类块面咧，其实唔单止系即系左鼻哥左右两边系对称，呢个大家都知唔对称噶啦。好啦，佢唔对称之余咧，咁我哋亦都会谂，原来佢唔单止系个外表唔对称，甚至乎啲心理学家咧，佢哋亦都会话到。做个实验啊，咁你就话喺好多嘅叫做受访者同埋一啲实验嘅对象入边咧，基本嘅六个唔同嘅表情，包括咧就惊讶啦、恐惧啦、厌恶啦、愤怒啦、悲伤啦、快乐啦，咁嚟拍下一啲嘅照片，拍咗照片之后，原来发现佢哋嗰个左右两边所表达嘅嘢咧，原来系都有几大嘅出入嘅。好啦，咁你就话到呢啲嘅照片咧，又由于唔系合成照啦，咁所以佢哋发现原来人嗰个左右两边嗰个嘅经过电脑分析之后咧，系发现到原来左同埋右有啲系真，有啲系假嘅，所以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咧。就会话到原来左边同埋右边咧，一边系真系好似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咁样，一边系真嘅，一边系假嘅。呢、这个亦都系同咧估计啊，系同人嘅左脑同埋右脑啦，经过一啲嘅交叉神经所显示出嚟喺块面上边嘅一啲嘅表情。咁所以读心术咧就揾咗呢一啲嘅叫做 theory 之后啦，跟住佢哋咧就会喺度谂啦，吓、原来我哋可以透过人嘅左边面或者右边面所表达出嚟。真实定系虚假嘅情绪，而断定呢个人到底系咪用紧诡计，定还是系真情流露嘅。所以听起上嚟之后咧，都几多嘅嘢可以继续啊，去斟酌噶。好啦， 一集讲唔晒，因为讲 唔晒啊， 比较深入啲。 我哋可以深入浅出，几句亦都可以讲得晒。好啦，咁咪就话到啦。由于左边面同埋右边面所表现嘅嘢不一样啦，咁佢哋经过啦嗱大数据啊，唔一定所有人大数据啊，佢哋就话左边面咧。普遍嚟讲嘅人咧，即系正如大部分人系右手揸笔咁样，就话普遍嚟讲，左边面嘅人咧，佢哋显示出嚟嘅咧就系佢哋真性情嚟嘅， 系 真性情嚟嘅，即系你发觉右左边面系笑多啲嘅，如果佢笑嘅时候佢戚向左边多啲，嗰、那个咧应该系真嘅，佢未必系秒你，可能右边面佢只不过想系。掩盖住某一种嘅情绪，个原因咧系因为人嘅左脑咧系有语言同埋逻辑思考，语言同逻辑思考，即系所以你右边面所表达嘅嘢咧，其实系会经过思考去多啲嘅，而右边嘅脑咧，佢系有印象同埋情绪多啲，所以咧就好似手一样啦，佢因为经过咗一个咧就系交叉神经啊嘛，锥体交叉嘅关系，所以右脑去到反映出嚟嗰个感情咧，系可以更加表露无遗咁喺你嘅左边面嘅，所以咧正常根据大数据嚟讲咧，你只要望住嗰个人嘅左边面，佢嘅左边面咧，你就可以断定到呢个人佢嘅性情，你反映出嚟嘅系真定系假。 所以你话做厨模老板，或者你倾紧啲大生意嘅、你可以睇下对面嗰位仁兄，佢嗰个面容到底系点样？ 系咪即系睇下佢嘴角向边面戚咧？可唔可以咁讲？ 嘴角， 嘴角， 嘴角 系啦， 嘴角 你可以试一试嘅。但我就会两边面戚晒而家啊，为咗唔俾你睇到我。 好啊，咁啊，大家 有趣有趣。 喺礼拜一嘅时候睇下呢啲读心术啊，吓系坚眉之词。 I didn't think you'd understand me. How could you ever even try? I don't wanna tiptoe, but I don't wanna hide. But I don't wanna feed this monstrous fire. Just wanna let this story die. 种咧 EDM 嘅作品，佢系 Ariana Grande。We can't be friends, wait for your love。 我系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Vicky， 今日嘅天气又 good 唔 good 啊？ 今日天气最高气温去到31度啊，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噶，咁而早晚咧沿岸亦都有雾嘅，天气热辣辣嘅，日间系炎热噶，新界部分咧有啲地区咧更加系酷热添，会再高1-2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而展望啊，听日仍然都系会炎热，所以大家咧都要补充下水分啦。 会唔会系咁破嗰啲纪录噶？即系头先你嗰个环节就有讲话，哇又破咗51年啦，又破。咗即系100几十年嘅最热嘅三月啊，会唔会今日又刷新一个新嘅纪录咧？ 真系 唔知啊 吓。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5度，相对湿度81%，记得饮多啲水啦。 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上个礼拜啦，美股点睇咧？上个礼拜五咧，美股收市个别发展啦，道指咧由纪录嘅高位咧回吐超过300点啊，收市要跌下跌305点噶，收报39,47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反而升啊，升26点啊，咁啊温和地创咗呢个收市嘅历史新高嘅。咁至于港股点睇啊？港股 ADR 咧？就大致持平啊吓咁样，咁但系开翻嚟呢边咧，亚洲区内嘅股市咧就真系争啲啊，日经啊或者澳洲股市咧都麻麻地，咁睇下今日港股咧可唔可以自己啊杀出重围啦，当自强啦，转个头大家咧就会知道咧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噃。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1872388等緊大家打電話嚟喎。 係啊，咁如果大家係咁啱啦，3月25号，都係例牌啦，生日啦，結婚周年啦。或者你想告白啦， 爱的宣言 系啦，爱的宣言啦，爱的宣言啦， 帮朋友仔打气， 系啦，多谢啦，呢啲咧都可以咧，就系今天我哋亦都咧喺转头啊9:40嘅时间咧会博大家出街噶啦，咁啊，但系都要预约噶，预约嘅几时啊？ 依家啦，嗱1872388等紧大家打电话嚟啦，如果今个礼拜有啲咧三月尾巴嘅三月之星咁啊，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佢哋即系叫做祝婚祝寿一下啦，咁啊1872388。等你打个电话嚟啦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好啦，今日嘅亲子百分百咧，我哋就可以咧就一齐去到讲一讲呢个亲子游戏。 好啊，好啊， 亲子游戏咧，我自己即系当然啦，自己两位小朋友咧，我哋亦都经常会同佢玩嘅。咁啊，大咗嘅时候话，即系而家仲有一个咧，系佢哋分别系8岁、4岁啦。咁啊，但系都睇到佢哋两个需要玩嗰个游戏咧，系有佢几大嘅分别嘅。 嗱，喂，小白，我问下你先啦，即系嗱，我哋细个咧都有玩啲 board game 或者玩啲纸牌游戏啊，或者咧就系玩譬如好有钱嗰、那个。有粒色嗰啲，即系车仔马仔， 富翁游戏 系富翁游戏啦。咁啊，行嚟行去，咁或者咧，有一啲就系古字嘅游戏啦，即系古英文字嘅游戏 系嘛， 系啦，类似咁样啦。咁好啦，呢一类嘅游戏咧，我就觉得已经好益智或者好亲子啦。但系今时今日现世代嘅亲子游戏又系点嘅演绎咧？ 系啦，首先咧，我哋要明白到咧，就系到底亲子游戏点解一定要咁强调系亲子咧？咁因为原来根据住唔同嗰个年龄层面啊，或者每一位小朋友咧，佢发展嗰个嘅叫做因为年龄佢发展个质素或者系各样嘢个深浅程度咧，都系未必系一样嘅，有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喺嗰个亲子游戏上面咧，大家都要理解翻咧。自己嘅小朋友喺入边应该用翻边一个嗰个嘅叫做年龄层面嘅游戏去到同佢哋玩嘅。咁如果你话有啲小朋友佢想去到拣一啲游戏咧，大部分我哋市面上揾到嘅游戏咧，佢哋应该咧就写咗嗰个嘅年龄大概系几多岁嘅。咁你话嗰、那个、哦、我个仔6岁，我可唔可以砌一个十几岁嘅积木啊咁样？咁其实都冇话唔得噶。如果砌到嘅，不妨俾佢试。咁亦都系一个好嘅挑战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整体嚟讲咧，我哋可以将呢一个亲子方面咧就分咗4个方面先。 系。 亲子游戏第一咧就系呢一个嘅认知能力啦，跟住亦都可以就系有啲譬如训练佢动作发展啊，训练佢哋嗰个情绪发展啊，社交能力啊，同埋训练埋佢呢个语音嘅能力嘅。 哦，语音都可以训练 好。系啊，即系讲真嘢啦。 一开始头先我讲嗰个啦，即系譬如话玩钱赚大钱喺山顶起大屋嗰个游戏咧，就应该训练唔到语音嘅。但可以訓練到理財觀念， 係啦， 同埋溝通能力咁樣。 咁但如果你話嗰個富翁遊戲咧，咁都應該會係大少少嘅，真係 即係太細個都唔識玩。 太細個咧，譬如即係譬如6歲咁樣，其實佢都仲未係好有譬如錢嘅 concept， 都仲 3歲就要爸爸，我要做富翁。 咁係啊，呢個世界梗係有啲咁樣嘅傳奇人物喺度噶啦。咁但如果你話譬如我哋先講2至6歲，慢慢去到 upgrade 佢上去啦。2至6歲嘅小朋友咧，喺呢一個認知功能上面，其實佢哋都可以。 靠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亲子游戏咧，去到帮到佢哋嘅。咁、如果用一啲譬如比较上象征式嘅游戏咧，咁可以帮到佢发展嗰个认知各样嘢嘅，例如好似一啲叫做角色扮演嘅游戏 RPG 啦，咁可以扮下譬如医生啊，扮下最经典嘅扮下司机啊，呢啲咧其实叫认知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嘅一啲嘅事人同事，咁对佢哋嚟讲咧系会容易啲掌握啲嘅。咁即系头先你话到嗰个语言能力咧，咁喺亲子游戏入边咧，咁其实好多时啲小朋友咧都会模仿家长，例如模仿家长讲嘢嘅语气啦，模仿家长讲故事嗰种嘅动态啦、神情啦，呢啲咧对于我哋嚟讲就好似冇乜嘢啦，但系课小朋友嚟讲咧，佢哋系一个好学习语言嘅能力嘅。咁、你话系咪都系两至六岁咧？唔单止两至六岁，甚至乎咧系两岁去到十几岁嘅人，其实佢哋都系无言之中咧。喺度偷学紧你所讲嘢嘅语气嘅， 系啊！琴日咧见到我表姐个女啊，咁阿姨妈同我讲啊，佢突然之间咧讲咗一句：你讲嘢唔好咁大声啦，我唔开心啊！咁样，咁佢点样识得咁样讲嘅咧？原来咧系姨妈曾经同佢咁样讲过，你温柔啲同我讲，我先听到。如果你喊住同我讲咧，我系听唔到噶。咁佢有样学样，反而同翻啲大人讲话，你要温柔啲。其实咧，无疑之中都系对大人一个提醒嚟。 系啊，系啊，系啊， 互相学习。 冇错啦。咁如果你话，譬如头先提及过嘅三四两个重点咧，就包括譬如动作发展啦，佢嘅神经感觉，咁就系好基本嘅游戏。我哋细个都有玩嘅，譬如一二三红绿灯啊呢啲咧，其实对佢嗰个嘅叫做神经反射运动啊，嗰个原来都系不无到咧，系几有帮助。 其实你而家话回想翻僆仔玩呢啲游戏咧，其实当然就系、是一方面就玩啦， 少咗玩啦。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 依家系玩啲太 technical 啊，咪因为玩啲嘢， 其实系要去上课。 其实我觉得 咧，平板咧真系少咗呢啲活动啦。 譬如咧，即系头先小伯讲呢啲红绿灯啦，即系又或者卖鹰捉鸡仔啦，或者咧匿埋啦，即系卜哩哩啦， 捉迷藏咁样啦， 好好玩嘅。我近排咧迷上一个 YouTube channel， 咁个 channel 咧就其实应该系外国嗰啲entertainment， 即系娱乐公司拍嘅。咁总之咧，你喺三个钟头之内咧。你可以匿埋自己咧，而唔俾人哋揾到咧，你就可以得到咧，可能$100,000咁。 哇！ 咁你就成个大嘅商场咁样玩嘅，咁啊好有娱乐性啊！即系我一路睇，即系佢浓缩咗。 即系以前跑步男嗰啲咁样啫嘛。 系啦， 大人玩嘢咪好玩咯。 我觉得卜哩哩真系几好玩嘅，我细个好中意玩噶。 我而家都中意玩。 系咯系咯。咁你同你先生两个人喺屋企玩咯。 我系同啲狗玩咯，啲狗好中意揾我。 咁你实输噶， 你实输啦。 一闻就闻到。你就未啦， 咁靈敏。 我試過呃佢匿咗入個衣櫃入邊咯，係啦。 最後咧， 佢都揾到嘅，都真係望住個衣櫃咁樣，睇翻個 cam 咁。 同寵物咧就好難玩啊！好啦，咁啊講翻啦，如果你話小朋友咧，仲有一個咧，當佢玩呢一類型嘅親子遊戲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幫助到佢哋嗰個叫做社交能力。社交能力好重要嘅，因為佢同其他小朋友，譬如真係玩緊頭先所提及過嗰個一二三紅綠燈咧，其實佢成個過程入邊咧，就會喺度諗緊我應該點樣贏啦。如果赢嘅时候我应该点样咧？输嘅时候佢有咩反应咧？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嘅时间嚟嘅。好啦，咁至于你话如果真系推荐一啲游戏嘅话咧，咁其实都有我觉得一两个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咁咧，首先咧，我哋都有好多嘅素材啦，啲素材其实都可以好环保嘅。咁有一个咧，我自己几中意嘅咧，就系可以叫小朋友咧就用一啲废纸出嚟，自己剪剪贴贴，咁啊做一个咧就好长嘅，好似大厦摩天大厦咁样一个长方。形出嚟嘅，然后咧佢喺呢个摩天大厦上面，佢就可以计翻啦。我要有道门咁高嘅，咁亦都可以咧就企得稳嘅，咁啊就可以咧就譬如用厕纸筒啦，亦都可以用一啲纸皮箱咧，就已经可以做得到噶啦。好啦，咁喺玩呢一个嘅叫做自制摩天大厦过程入边咧，有啲咩可以启发到小朋友咧？嗱，除咗可以训练到佢嘅手工啦，即系包括佢小肌肉啦，同埋啲嘢应该点样冚咧？家长同佢一齐玩嘅过程入边，亦都可以咧就即系叫 train 到佢，话俾佢听。點樣可以咧將一個高樓大廈砌得出嚟係穩啲嘅？咁佢已經係得一個學習嘅機會啦。其次咧，當小朋友咧一路砌嘅時候咧，咁佢摩天大廈有好多棟好多層噶嘛。我當佢即係有雖然佢摩天大廈有百幾層啦，咁你畫唔到咁多嘅，你咪畫譬如有二十層嘅，有二十層咧，咁其實家長喺呢個時間就可以好好地訓練佢腦筋啦。除咗係一啲叫 technical 上面手部動作會多啲之外咧，可以問佢呢二十層樓入邊咧。有邊一個會住喺入面？咁、你就知啊！一講到呢啲 topic 咧，大把嘢講啦。咁、你就逐層逐層喺度講，譬如爸爸 同媽媽就一層嘅，同屋企人咧就一層要住最高嘅。跟住可能第二層佢已經同你講啦，第二層我鍾意咧就係我個班主任住嘅。係。咁、啊、你就可以知道原來佢同佢班主任咧個關係係好好啦。 係啊。 係啦，咁有啲咧你就可能會同佢講，咁最底嗰層邊個住啊？但最底嗰層咧我就留翻俾看更叔叔住嘅咁樣，因為佢又可以幫到大廈，咁你就可以理解到原來小朋友對佢自己身邊嘅環境個熟悉程度，同埋佢身邊嘅人有邊一個咧佢係中意，或者佢係比較信。疏远嘅，可以喺一个咁小嘅 game 上面咧，都可以同到小朋友玩之余，仲可以分析得到佢。 我呢啲咁衰嘅人咧， 系啊， 真系唔应该做亲子环节。 做咩？你笑咩？ 我一谂嘅一啲好邪恶嘅嘢，点解 Vicky 姐姐会同小白一齐住喺同一层楼嘅？点解会同居 嘅？佢哋唔会谂呢啲噶嘛？佢哋只系中意呢一个人，就住自己近啲咁样咯。 好啦好啦，咁啊，头先小白讲嗰啲都系啲益智嘅亲子游戏嘅，咁大家上网就再揾多啲资料，再学习一下啦。 接吻鱼有好多人都鍾意养，甚至作为礼物送俾另一半，寓意爱情长长久久。但係你知唔知道接吻鱼佢哋互相接吻唔係因为佢哋鍾意对方，而係佢哋好憎对方呀。接吻鱼又叫做亲嘴鱼、桃花鱼，佢哋身长大概10-30cm 左右，身体嘅颜色系淡浅红色。最特别嘅就系佢哋拥有一个长长嘅嘴唇，而嘴唇上面系满布住锯齿。所以当两条接吻鱼相遇嘅时候，佢哋都会不约而同咁样利用自己满布锯齿嘅长嘴唇，用力咁样去互相碰一下，好似情人咁样接吻一样。不过这一种的接吻其实是打斗，因为接吻鱼是具有保护领地的习性，直至到其中一方让步，这一个亲吻才会完结。所以接吻鱼真正的接吻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相爱，而是一种斗争的表现。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望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从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 这灯太清楚，收不设置有害，坐在幕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 蔡林峰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无伤大雅》。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3月25号星期一嘅朝头早，我哋一于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35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嗱。咁啊，今集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系全国人大常委啊李慧琼啊，佢会上节目嗰度咧分享一下佢参与咗呢个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嘅体会啊。咁啊，呢个会议刚刚喺呢个3月初举行嘅啫，咁所以咧，佢当中咧就有好多见闻嘅应该。咁啊，佢另外会上嚟个节目咧，会谈论一下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嘅一啲内容。咁啊，如果关心呢个两会，关心一下香港政府嘅工作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傍晚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啊。 冇错，咁去到晚上8:00嘅大师对谈又系讲啲咩嘅咧？ 嗱，咁啊，今晚大师对谈咧就系建筑嘅呢一季大师对谈嘅最后一集啦，题目咧就叫做建筑与使命啊。咁啊，讲紧乜咧？即係好多時我哋都知道啦，城市全部都高樓大廈，建築係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咁建築師啊，除咗要構思嗰啲建築設計之外，其實佢哋仲肩負住一啲乜嘢使命呢？嗱，咁講到好宏大，今集咧我哋嘅主持人啊，建築家阮文濤咧就會請嚟一位地產發展商嘅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蔡宏興啊，上嚟同大家對談一下。嗱，點解佢係發展商啊？點解佢可以同大家講建築師嘅使命呢？因為蔡宏興本身佢自己都係一位建築師，佢而家仲係係啦，佢而家仲係經營緊呢一個地產發展項目嘅。咁所以咧，佢好有呢一個嘅卡士去同大家讲下建筑师嘅一个使命。咁如果大家都想认识多啲嘅话咧，记得今晚8:00要留意大师对谈啊。 系啊，我觉得而家嘅楼咧，其实都多咗谂唔同方面嘅嘢嘅，即系譬如系唔系再系谂一啲屏风楼啦，当然都系有噶。咁但系譬如点样可以令到个城市对于雀仔嘅好啲啦，即系费事令到佢哋撞到玻璃啦，又或者成个屋苑嘅设计咧，多咗好多一啲无障碍嘅设施。又或者是我自己见到最开心就是多了一些休息的空间，即譬如是给一些老人家去做一下晨运、或者给小朋友去玩一下一些公园、其实全部东西都应该是关那个楼宇设计，再关一些的屋苑设计事的。究竟是怎样才想到呢？或者是其实做一个即所谓的建筑师啦或者建筑家啦，我要怎样做咁样，我先叫做对个社会有责任感或者系有使命咧，就记得留意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0:30嘅超六世代，今集系讲啲咩咧？ 嗱，今集嘅超六世代咧，带大家咧飞到去加拿大啊，睇下当地嘅环保事业。咁啊，话说啦，加拿大咧原来啊系全世界第二大嘅国家嚟嘅，佢个面积好大啦。咁啊，当中有好多繁忙嘅大都会啦，亦都有啲好宁静嘅、好广阔嘅草原啊。嗰啲草原咧，原來孕育咗好多全球獨有嘅動植物嘅喎。咁啊，另外啦，加拿大咧有好豐富嗰啲天然資源啊。咁所以啦，當地嘅嗰啲環保人士咧，都盡咗好多努力去保護嗰啲動植物，同埋保護嗰啲天然嘅資源啊。咁啊，究竟佢哋點樣做咧？個地方咁大，會唔會需要好多人力物力嘅咧？嗱，想認識多啲，等我哋參考一下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10:30嘅超六世代啊！ 阿昌，你有冇去過加拿大啊？ 我有喎、我喺夏天去嘅，所以我睇唔到啲冰天雪地。 哦，我都係喎、好似我都係去温哥華嘅嗰陣時。咁嗰陣時我就點解覺得即係佢哋嗰個環保咧？我講緊係我小學即係10多年前啦，係啦。咁我姑媽屋企咧就特登有個箱係儲廚餘嘅。 哦，哇！當時已經有呢個咁先進嘅諗法。 係啊，即係佢哋已經係覺得廚餘係唔應該就咁抌啊，而係佢哋係要儲埋。咁當然啦，佢哋就愛嚟堆肥嘅，係啦，因為咧佢哋屋企好似有啲樹咁樣啦，就堆肥啦。咁另外亦都係話家家户户咧，其實都係會有呢一啲嘅廚餘處理㗎啦，即係唔係淨係得我哋呢一户咧先會再繼續係有一個環保嘅意識。原來咧佢哋喺2022年嘅年底咧，其實已經係全面禁止製造同埋進口一次性嘅塑膠用品。咁、我哋而家香港都做緊呢一個嘅措施啦，即係盡量去試下減低一啲嘅塑膠餐具啊、塑膠飲管等等啦，见到都觉得香港可以学习下。阿昌，你自己本身又觉得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覺得是好事，即係雖然好多唔方便啦，咁但係即係有陣時諗翻轉頭啦，即係唔使講得好遠，就係我哋疫情嗰幾年戴嗰啲口罩咧，其實佢都好難分解噶嘛，即係但係我哋每人每一日都最少戴一個，咁啊積積埋埋都已經令到地球個負荷好大，咁啊所以我覺得係必須啊，即係我哋減少啲特別係啲塑膠用品啦，係唔方便，但係為咗個地球着想，為咗我哋嘅後代着想咧，真係呢件事刻不容緩啊！ 冇錯，咁如果係想了解更加多關於環保嘅事情啦，睇下香港可以點樣參考一下咧，咁就記得要留意晚上十點半嘅超綠世代啦。今日咧唔該曬阿暢，我哋聽日再講過啊，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举重健力总会主席叶永玉昨日在湾仔医馆出席举重邀请赛致辞的时候，将香港形容为比较小的国家。举重健力总会昨晚发声明澄清，话叶永玉当时解释国际举重总会主理会籍的时候，会比较小的国家或者地区可以一个总会管理多个项目，因为口误令人误会，叶永玉当时并非说香港是小国家，总会对演讲引起的误会和纷争向社会和公众致歉，强调完全没有港独的意思，会方坚决支持和拥护基本法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行为。港协暨奥委会话，经同中国香港举重及健力总会了解之后，初步认同事件是一时口误，并且知道总会方面就事件发表声明和公开致歉。港协暨奥委会会再次提醒属下各体育总会，在参与相关交流活动的时候，对于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的论述绝对不能够含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实施，警方说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条例亦都涵盖电脑或者系统对基础设施发出的攻击或者干预，警方会密切留意网上会不会出现威胁对国家安全构成危机，会做好情报搜集和执法工作。警方说去年整体科技罪案超过34000宗，较前年上升五成，损失金额达到55亿，当中牵涉系统入侵案件有37宗，较前年上升五成四，涉及损失达到210万。俄罗斯传媒报道，涉嫌直接参与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袭的四个疑犯是塔吉克公民，法院已经批准对四人羁押候审。当局至今拉了11人，其中四个人被指直接参与袭击。袭击造成超过130人死亡，百几人受伤，部分人已经出院。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全国哀悼日向遇难者致哀。法国总理阿塔尔宣布，由于法国面临的恐怖袭击威胁上升，法国将反恐安全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级。较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内阁安全会议，讨论俄罗斯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怖袭击的影响。阿塔尔会后宣布，由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发动这次恐袭，决定提升反恐安全警戒级别。法国传媒报道，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大约4个月，法国恐袭风险不断上升，总理府说将会再召集相关安全部门就反恐安全问题举行会议。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早晚有雾，星期三气温稍为下降，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11点，升12点，总成交金额8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1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94.85元，升6.6元，腾讯控股288元，跌8元，友邦保险54.9元，跌1.05元，药明生物13.76元，升7.2元，阿里巴巴70.35元，跌6.5元，中国平安32.7元，跌7.5元，中海油18.02元，升3元，中国宏桥8.17元，升7.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51.17，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人民币7.209，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40638点，跌249点。港金报202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4.72美元，卖出21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咁重复多次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咧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就系、因为船只嘅机件故障，咁以下嘅渡轮服务咧系改为巴士营运噶，包括珀丽湾至到中环上昼9:40嘅班次，仲有中环至到珀丽湾上昼10:10嘅班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接近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支路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仲有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咁另外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一段都系有少少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首作品嘅播放率咧可以话系非常之高啊！两位嘅朋友咧都系惺惺相惜，因为两位都系嚟自澳洲啊！创作人 Sia 再加埋性感小云雀 Kylie Minogue。 Walk away, it's just another day. Don't 上咗榜 total 四个礼拜，呢、這个礼拜稳占第二位，冇升冇降啊 ！Sia and Kanye West Dance Alo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三五成群带来全新的两性关系角度， 你多数不会去另一半的自己的姊妹那些圈子， 是啦， 我成日都觉得那些的聚会好像宠物聚会那样， 宠物不会参与到你们聊天的过程的嘛，你又会说话的，你看看我多年几乖， 通常对话就是说我买了件新衫给你穿啊，这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ollipop、 燕婷、周恩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九点四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入面的主持人齐晒啦，有小白啦、O 啦，同埋咧 Vicky 喺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陈太。 早晨啊 ，Vicky 阿 O 小白， 喺度。 早晨， 多谢啊！嗰个靓女接通我个电 话。哎呀，个靓女咪就系 Vicky 咯。 系啊， 系啊， 声好靓。 我哋都系自己做嘅咋呢啲。 系啊，声音甜美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系啊，嗱，今日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不如交俾你讲先啦，好嘛？ 好啊，好啊。咁首先咧就系补足我细女婿咧 ，Benny 咧就喺三月十四号嗰日生日嘅。 哦，系。 咁咧就今日咧。是我的大女Vanessa 咧就生日嘅， 系咧生日啦，生日啦， 今日生日嘅正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哎呀，多谢多谢你啊， 继续继续继续， 跟住咧我就系祝佢喺英国咧就系生活愉快啦， 哦，佢喺英国嘅， 系啊系啊，同埋开开心心啦，俾心机凑。住我两个孙女， 哇！ 两个孙孙， 两个千金啊，系嘛？阿千金叫咩名噶？你记唔记得噶？吓，婆婆吓， 记得。大孙女就系 Venice， Venice 系啦，二孙女咧系啦， 细孙女就盈盈咯， 盈盈。 因为呢两个孙咧系我凑咁去我去英国嗰阵时咧，我就而家冇得凑咯。 嗯，哎哟，咁你咪又系搭买张飞机票，啊、叫阿女送张飞机票俾你过去探下咯，好简单啫。 我2023我改过去噶啦。 系哦，系啊，嚟紧过去啦。 以前有 過 過 咗啦，過咗啦，但今年就未必過，可能下年先過。 會有揾今年佢可能係暑假翻嚟咯。 翻嚟陪婆婆喎， 翻嚟咪仲好，呢度啲嘢好食好多啊，啲人情味喺曬呢度。 係啊，好掛住佢兩個啊！我細嗰個孫女過去嗰陣時得歲幾啫嘛，係啊，佢都好唔捨得我啊！佢話婆婆，你聽日過嚟啦，我就同佢講，我話唔係香港九龍啊。听日过嚟，我要坐飞机。 真系随意门呢 唔系啊，都啱啊！听日飞英国十零个钟，咪啱啱听日咯。其实你个孙女一岁几冇讲错噶噃，阿婆婆佢又讲得啱， 佢都识得计呢个格林威治时 间。系啊，咁啊啱，你真系听日过到去噶咯，老老实实。咁你又同翻佢讲话，咁阿孙女啊，阿莹莹啊，咁样你听日又过翻嚟咁样。其实即系只要有心，咁维系屋企嘅关系，其实都可以好。紧密好 close 嘅， 系啊，佢有时视像俾我啦，婆婆你小心啲啊，咁样叫我，系而家大啦，而家大啲啦，咁过去嗰阵时佢真系岁几个大孙女，而家咧即系佢会知道我凑大佢，佢都好挂住我咯， 系啊，好好啊， 哇，你望本阿婆咧几想念啊，嗰啲声线，好似好挂念，好 miss 咁样， 好快噶啦，好快噶啦， 系啊，好快就嚟啦， 因为佢两个咧，好得意，三日大我就开始凑佢噶啦嘛， 有感情系嘛。 是啊， 好有啦，咁暑假都返嚟啦， 暑假返嚟， 系啦， 可以 plan 定究竟佢哋暑假返嚟带佢哋去边度玩喎、啊？ 佢哋 plan 定噶啦，去边度边度，最主要咧就返嚟咧，等我细孙女多啲啊，即系话关注婆婆啦，佢都系咁嗰次佢暑假飞翻去嗰时候咧，佢都话婆婆好唔舍得你啊，咁啊入到禁区咧，佢话我同你拜拜啊，你知唔知啊？我话我知咁样。 哎呀！ 今次佢翻嚟咧，就可以试到你煮嘅靓餸啦。即系佢走嘅时候仲系 B B 嘛，可能都仲系食紧糊仔啊，饮下奶奶咁样。咁但系咧，今次翻嚟，可以试下，你又可以煮翻几味俾佢食下咯。 系啊系啊，我个大孙都好中意饮嘅，我嘅番茄薯仔红三鱼汤。 哇，番茄薯仔红三鱼汤， 喂，识饮、啊，我都中意啊。 功夫啊，鱼汤。 系啊，不过咧，依家好叻噶啦，其实嗰啲鱼汤嗰啲骨咧就唔会削咗落嚟嘅。 唔会。 我阿婆煲呢啲汤俾我年代咧，就成日咧饮嘅时候咧，想食嗰嚿溶咗嘅薯仔咧，入边总系一条骨咧，怼到你啲牙肉嘅咁样。 我首先咧就系、是、即系隔咗啲鱼咧，即系唔会有骨嘅，然之后熬咗鱼汤咧，咁先至开始煲嗰啲薯仔，咁样咧、就唔会有鱼骨。 有冇几种鱼沟埋一齐嚟煲啊？ 冇啊，佢中意红三鱼咯。 净系为到食红身好，咁啊煲俾佢。 系啦，有时我加埋半个洋葱落去咯。 嗯，真系开心啊吓，营养充足啦。咁听到你一家幸福咁就开心啦。嗱，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今日拣嚟呢首作品咧，系你个女好中意嘅黎明先生嘅作品。 系啊，好多谢你接通我，好开心啊！ 我啊够多谢你打嚟啦， 我哋都好开心啊！同你讲住咁多先啦，好啦，拜拜， 拜 拜， 拜拜，拜拜。 有，什么都可直言直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躲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整嘢食。 最中意啊！ 整咩食好呢？今日咧谂下谂下咧，咁啊都整下早餐啦。 嗯，好啊。 咁啊，我哋就食唔到早餐啫。咁但听众可以食早餐啊嘛。嗯、今日呢个早餐咧，其实我自己都几喜爱嘅。咁啊，首先要准备定面包啦。嗱，我自己中意准备定边一种嘅面包，就系、是、法式嗰种圆面包。咁、 嗯、 啊，亦都呢、這个 即系椭圆形嗰只系咪？ 椭圆形又得、嗯，或者系嗰啲长面法式长包都得。咁、 okay. 长嗰啲又圆又硬啦，即系如果正宗嘅咁嘅啲嘅食。我哋卜炒都得啦，咁我就唔想要嗰啲啦。香港治安好好嘅， 我哋軟熟啲嘅要啲麵包。 嚇，咪以前咧， 我知道。 以前我成日坐 office 嘛，咁我真係買咗，我有時會買啲法式麵包咧，買一兩條，或買一條啦，跟住咧就得閒嘅就借我，得閒借我，借借咗兩日嘅。 你啲牙冇崩啊？嗬， 冇啊，但嗰个特登要买硬啲嘅，因为硬啲个感觉，唔知自己心理状态都好似觉得佢好似襟摆啲，因为佢硬咗你又唔觉、嗯，因为佢本身都硬。 我就中意食腍面包啦，腍腍地嘅， 所以啱啦。所以今日咧就准备定呢一个嘅腍嘅面包啦。咁大概一个你头先讲个法式嘅软包咧，即系你打斜切切打斜切落去， 系， 咁你咪可以打开佢嘅，好啦。打开咗佢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准备定嗰啲材料啦。咁、嗯、啊，今次嘅材料咧，亦都要准备定呢、這个腌三文鱼扒。 哇！ 腌三文鱼扒啦，跟住我亦都会准备定啲洋葱啦、沙律酱啦，跟住亦都会准备定啲薯仔啦。咁啊，薯仔其实亦都要去煮一煮佢先吓。如果唔系真系生嘅，拎佢整咩咁样？好啦，咁你就将三文鱼扒腌三文鱼扒咧。你要另外再我自己就會再烘翻熱佢嘅，或者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買咗翻嚟之後咧，就攞火槍， 嗯， 攞火槍 喺個面度， 喺個面嗰度咧， 有啲窿窿地嘅，係 啊，就辣一辣佢咁樣嘅。咁、嗯、呢個咧就最主要嘅材料咧就係頭先有提及過就係薯仔啦。咁我最主要其中另一個就係雞蛋啦。咁、 嗯、 雞蛋我會用美式炒蛋嘅方法，咁喺個 pan 嗰度啦，咁一路咧就打圈咁樣就喐下佢或者炒緊佢，咁、嗯、令到佢有一個咧浮咁樣好蓬鬆嘅感覺嘅。咁、 嗯、 你嗰個咁靚嘅炒咗呢一種嘅叫做美式炒蛋嘅方法之後咧，你就已經可以將成個雞蛋咧就放入去。咁、 嗯、 啊薯仔咧我就會煮淋咗佢先嘅，煮淋咗佢，跟住我亦都會切一粒粒，咁可以同個雞蛋咧個實嚟上碟之前咧就放埋入去，就一齊炒多一兩下，咁令到咧。呢、这、一個嘅雞蛋入面都有薯仔，即係澱粉質加強咁樣啦，令到自己咧就飽啲嘅。好啦，咁其後咧，我喺呢一個麵包咧放雞蛋之前，我就會放翻呢一個嘅沙律醬。沙律醬坊間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沙律醬嘅，有啲可能會你日式少少加咗明太子啦。咁、 嗯、 如果你想歐陸式多啲咁咧，可以自己揾多啲唔同嘅選擇。咁頭先提及過洋葱，我都會將佢切粒咁啊擺埋入去，咁一齊咧個感覺就會再香啲。好啦，咁你連埋呢一個雞蛋啦，咁你已經可以大致上咧就。少少夹住咗个鸡蛋噶啦，跟住咧，你头先嗰个嘅叫做腌三文鱼扒，咁咪攞火弹一弹佢嘅， 系， 咁亦都咧就放喺个面上边，跟住就攞个包咧一嘢就夹住晒佢， 哇， 哇，再审下啲黑椒。我真系好食喎呢个， 系啊，其实黑椒咧有阵时系咪唔加唔得咧？唔得噶， 唔加唔得， 黑椒咧系啊， 我系中意大量， 系大量，系啊，唔加黑椒啊， 唔会。 白胡椒就會白胡椒黑椒你自己一路落嘅就 grab grab grab grab grab 落去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早餐我覺得相當之豐富。咁有啲朋友呢一個配搭嘅話咧，就我覺得加其實加咖啡係幾好嘅，即係飲咖啡嘅話。咁如果你唔中意嘅話，我覺得飲翻一啖紅濃烈嘅紅茶，我覺得其實都好啱呢一個嘅麵包啊。咁啊，煙三文魚扒雞蛋炒麵包，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喺啱啱嘅周末咧，我就做咗一日嘅农夫。 系 农夫系咩咧？我又唔系出去嗰啲有啲其他嘅农田度种，而系我屋企咧种咗好多唔同嘅农作物。 哦，即系你自己屋企嗰度做农夫。 系啦，喺屋企做农夫。点解咧？因为事关咧，我喺屋企嘅天台啦，我住村屋天台咧，咁我种咗好多唔同嘅植物啦。除咗花之外咧，譬如有茄子啊、番茄啊、姜啊、葱啊、蒜啊呢啲我都有种嘅。咁但系。谁不知我哋呢个春天嘅季节嚟临，除咗有我，即系大家都最上个礼拜好多潮潮湿湿嘅事。 都 几 多食材喎，其实你屋企 系啊， 咩有咩话？蒜 系啦，姜 洋 葱 紫 洋葱吓、 辣椒我喺度有，系 茄 子你都有种啊？ 系啊， 番茄都有。 嚟紧会种蓝莓， 蓝莓啊， 因为我中意食啊，因为我中意食，所以咧有阵时就会自己种嘅。 你睇你种得几大粒，可唔可以种拳头咁大粒？做咩啫？ 你讲紧嗰个单身问系嘛？拳头啊！我惊喺我未种嘅时候，未种得成嘅时候，可能已经俾啲雀仔食咗。 哦，咁你搵啲嘢笠住佢咯。 系啊，都要啊。就系咧，我本身原先咧唔识啦，咁啊第一次种啊嘛，我啲番茄啦，我啲辣椒啦，同埋呢一个茄子啊，啲叶咧就有好多蚜虫，因为春天嘅时候系佢哋繁殖期啊。咁我嗰阵时咧又唔识得买呢一个嘅防虫网，咁啊搞到咧佢哋哇成棵我都要忍痛剪啲叶啊，如果唔系就。保唔住成棵嘢咁样啦，咁喺处理嘅过程当中咧，发现咗一样嘢，就系你会有好多旧嘅泥土出咗嚟，即系你要翻新嘅时候，你要换泥土啦咁样。咁其实嗰啲旧泥咧。原來可以重用嘅喎， 哦， 係啦，咁 無限復古，你意思係 係啦， 真定假啊？ 係真嘅， 咁賣泥啲人真係多謝你啊！ 唔係，但係都要有步驟嘅，咁睇下你有冇嗰個時間啊？係啦，咁係啲咩咧？原來咧就係譬如我哋換盤啊、換泥嘅時候咧，都會有好多舊泥。我咧就係 share 咗喺社交平台嘅時候，有好多朋友先同我講嚇乜？原來啲舊泥係可以重用嘅咩？咁樣咁其實都真係有段時間，同埋你真係要過程要處理嘅。咁係啲咩咧？首先你要准备一啲嘢啦，你要有一个嘅筛啊，咁嗰个筛咧就好似我哋面粉嗰啲筛咧过筛咁样，咁但系嗰啲植物嘅筛咧个窿就比较大啲，你就嗰啲窿咧好似一个蜜蜂巢咁样，嗰啲窿咧就大啲嘅，咁去筛走啲旧泥嘅，咁筛走啲咩咧？筛走一啲坏咗嘅根部啦， 咁嗰啲就抌噶啦。 吓， 嗰啲真系咩坏咗根部，嗰啲真系抌噶啦。 系啦，因为其实如果嗰啲泥土咧，你冇咁样去处理过咧，其实系会阻碍到新嘅植物啊，会令到佢哋透气唔好啦，然后咧亦都会好容易有积水啊。系啦，咁就积水嘅时候。多水得滯咧，有好多嘅植物都會因為啲根部太過多水而死亡嘅。咁所以咧，你又要篩走嗰啲啦，根部啦，一啲嘅舊嘅爛咗嗰啲葉啊、黃葉啊、枯葉咁樣啦。咁其次咧，就係你要都要有個膠袋。咁其實咧，如果你 就裝走啲舊泥啦。 嚇！装住啲旧奶筛完之后，咁要点样呢？装咗之后咧，你要摆喺太阳底下咧，起码都要晒一至两个星期。 哦， 系啦，要晒 一至两个星期都 OK。 系啦，咁但 七七四十九日咁啊难搞啊。 系啦，一至两个星期，咁但系咧你晒嘅时候咧都要反面转下佢。 要反面添啊，同啲泥，反面啊。 咁你有胶袋噶嘛？你封实咗噶嘛？咁你上下要倒转晒翻啲细菌啊！如果唔系咧， 晒翻啲晒死细菌， 晒翻啲细菌。如果唔系咧，嗰啲细菌有啲卵蛋啊，咁喺入边咧继续会发酵噶嘛，咁就用太阳直接嚟到去晒，令到嗰啲泥土入边嘅嗰啲细菌咧就可以被杀走啦。咁之后你就可以重新咧嚟到去用翻呢 啲泥啦， 就唔使晒啦。 哦，一至两个星期。 系啦，咁但系处理嘅时候咧都要有少少步骤嘅，戴翻个口罩会好啲。如果唔系就吸晒啲泥啊，又或者污糟嘢入个鼻度，最紧要就系可以循环再用啊。